信号现正生效。在上午六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约170公里，即是北纬21.2度、东经113.1度附近，预料向东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亦有雷暴和狂风，最高气温又为3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间中有骤雨和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92%。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钟。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清晨5点，位于南海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21.1度、东经112.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频密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旋风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旋风5至6级，渐转吹西至西北风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东部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东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838点，下跌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387点，下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4，日元109.34，瑞士法郎0.905，加元1.251，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兑美元0.737，新西兰元兑美元0.6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39美元，卖出1,81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早晨啊，各位听众，六点零九分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啊嚟到咧呢个2021年嘅8月3日星期二嘅早上，咁啊见到一号戒备信号啦，同埋雷暴警告，朝早嘅时间咧都系出现嘅，咁啊出边咧都有啲地方啦，咁啊落雨啊，咁啊冇落都可能个地下湿湿地啊，咁啊驾驶人士要特别留意住啦吓，咁啊千祈唔好跣亲，咁啊有光头胎嘅，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咁啊更加要留意住，咁啊日头咧车房开咗换咗佢啦吓。28度嘅气温，咁啊今日咧就已经系8月3日星期二嘅早上啦。晨光第一线，继续咧都有白元路喺节目入边陪住你哋一齐起身，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积极性对我哋嘅工作嚟讲好重要。今日嘅你会唔会因为早上嘅时候有啲雨咧？咁啊，令到个人懒散咗咧？如果系嘅话咧，都可以提一提你。懒散同成功咧，可以话系敌对嘅。虽然有啲叫做成功嘅人士，佢哋仍然好谦厚，喺度话啊，我嘅成功因为我嘅运气。咁运气的而且确占咗一部分嘅。咁啊，但系佢哋都唔敢话自己，我好懒嘅，但系我都成功。每一日咧，最好嘅方法咧，可以善用时间，就是每日都会为自己制定一个简单嘅时间表，唔使太复杂嘅，简单嘅时间表，话俾自己听啊，大概几多点钟我要做边一类型嘅事情，你知啦，有阵时 delay 咗冇办法嘅，唔系个个生活都要夹 time bit 噶嘛，所以咧，你每一日都制定咗自己嘅工作，然后每一日继续恒常去到完成嘅时候，你发觉咧。喺一个星期咧，一个月咧，一年咧，你所完成嘅事情咧会越嚟越多，你满足感亦都越嚟越大，而且你亦都可以开始运筹帷幄，因为你已经懂得善用时间，不断冲向前嘅时候，都要用下啲智慧善用时间，安排作息，咁样嘅话咧，就可以更加容易去到你自己梦想嘅地方噶啦。 一提到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顽劣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家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谈起牺牲是荣耀，回归了青春，向前冲，我可以不吝每一次演练，当战斗用10年20年配得上光荣，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早在为人间动身，午夜时是荣耀，回归 6:16嘅时间，张杰嘅向前冲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6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在这么多的亲戚里面，最喜欢讲道理的呢，就是我舅父。前几晚跟舅父吃完晚饭，他拿了个西瓜出来做饭后果。切开了几块之后，他就问我了，喂，如果每一块西瓜都代表一定程度的利益，你会揀哪块啊？那我就当然拿台面最大那块啦。那我舅父就说，好，那你就拿咯。跟住大家就拿起一块西瓜来吃啦。舅父竟然拿了一块细旧的西瓜。不过好快，舅父就食完佢手上面嗰件，随即就攞起第二嚿西瓜喺我面前扬咗两下，大啖大啖咁食。食完嚿西瓜，舅父就对我讲啦：有时候想要成功，就要学识放弃，要识得放弃眼前嘅利益，先至能够获取长远嘅大利。呢、这个就系我嘅成功之道啦。我望住舅父，都唔理得佢讲嘅道理合唔合理啦，淨係觉得佢食晒我啲西瓜咋。 用心再纪念四岁月愉快的片段。终于一息才昨日是你，消失于这岁月也可一起再遇。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早晨啊，朝早六点二十二分啊，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出边系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噃。洗衣机屋企嚟讲啊，十分之常见啦。我相信90%嘅人咧都会有自己嘅洗衣机嘅。好啦，咁洗衣机都分咗两种，一种叫做日式嘅洗衣机，咁啊成日听电器铺啲人讲；另外一种叫做欧洲式嘅洗衣机。日式嘅洗衣机一般咧就采用冲水方式咧去到洗衣衫嘅，咁啊而欧洲式嗰啲咧，咁啊就采用咧一个叫做热水洗衫。歐式機亦都分為上揭式俗稱呢，同埋一個叫做大眼雞嘅前置式的，主要呢都係適合唔同嘅居住環境而設嘅。日式嘅機呢就嘥水，咁歐洲式嘅呢就嘥電，睇下你想嘥邊樣啦。日式機嘅用水量大概呢就係歐洲式嘅3倍，不過呢用電就係1/10咋喎。原来两种不同的洗衣机，他们洗衣服的时候呢都可以叫做针对不同的衣服的。日式机呢就以冻水去到洗衣服，衬衫或者羊毛衫就没那么容易变形。但是因为日式机采用一个叫做直立式的转动，而非欧洲形式的一种叫做横式滚动转动。衣服洗完之后呢，你发觉哎呀好前面啊，前面不是一起。再加上日式机每分钟只是转动600至到就是800次。其实我都觉得好多㗎喇。而欧洲式呢咁差唔多转成1000次。洗完衫之后呢啲衫就唔会好似呢就係欧洲式咁乾爽啊，以及呢就咁乾淨，专家就话嘅。不过呢我又即係讲返个公道说话啦。咁我哋香港都算有一个呢就係城市几乾淨嘅环境嚟嘅。我啊觉得呢其实一般嘅洗衣机都可以洗得都几乾淨㗎喇。有啲人咧就会谂住啦，如果我洗衫嘅时候咧，会落多两羹洗衣粉，会一定干净啦。过量嘅洗衣粉咧就会蚕食洗衣机嘅轴心嘅，会令到佢断裂，甚至乎咧就粉碎。每一个品牌嘅洗衣粉嘅浓缩程度亦都系不一样噶，同分量嘅或者可清洗嘅衣物嚟讲咧，咁啊亦都有唔同嘅比例嘅。所以大家咧唔好真系懒啦，望一望嗰个嘅洗衣粉或者洗衣液上面嗰个嘅提醒。揀粉盒分隔啊，或者嗰啲嘅叫做隔层呢，其实都有佢自己嘅作用嘅。落错咗嘅话呢就好容易啊会被水冲走晒，咁甚至乎呢就发挥唔到嗰个洗衣粉啊洗衣液佢哋嘅功效。有啲人就諗啦，喂我洗衫嘅时候啲洗衣液啊或者衫自己洗埋个洗衣机囉。其实呢我哋嗰个洗衣机入面呢可能会有唔少嘅积水嘅。如果唔清理嘅话呢就容易滋生呢啲嘅恶菌，令到洗衣机就发出阵阵嘅恶臭。洗衣机有佢垃圾格㗎，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呢，我屋企嗰个洗衣机垃圾格嘅时候我呢就会定期去到清洁嘅。因为都发觉几多衣物嗰啲毛衣啊嗰啲冷啊或者线头啊就会积住咗喺嗰度，形成咗呢就一团嘢嘅。咁耐唔耐呢就拎返走。咁有个干净嘅洗衣机呢，大家先至可以咧洗出一啲乾淨嘅衫嘅，咁啊，你想唔想洗乾淨嘅衫啊？自己諗下啦嚇。我 自己咧就中意个洗衣机成日干干净净嘅，所以咧耐唔耐又除咗咧就系会清下嗰啲叫做毛衣格之外啦，都会谂办法咧就系、拆开个洗衣机部分嘅位置去到清洗佢嘅。想知道点样可以清洗埋嗰啲内脏嘅位置嘅话咧，就要留意住神光第一先啦。 随时觉瞬间对望，打上满天花火，而脉搏迅速跳动，惊喜交织般散播。是你吗？是爱吗？这感觉难说个清楚，还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神让我想最不可解的一课？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你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顺从直觉可有对或错。一次浪都怕惹起风波，逃避你暗中跳动，忐忑交织的痛觉，是你吗？是爱吗？怎考究才察觉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将出错？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未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是纯属爱可有对或错。 好快就会到六点半钟啊，咁啊留意住啦，新闻简报返嚟之后继续神光第一线，即係留咗有白田路陪住你啊。 神光第一线嘅梁永忠。 忠哥，点解每朝嘅九点半钟梁永忠你有咁多话题嘅？ 因为我每日都会留意身边发生嘅事囉。 点解有咁独特嘅睇法呢？ 听多啲唔同嘅人讲嘢，思考多啲就得㗎啦。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神光第一线，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预料向东移动，横过广东沿岸海域。天文台话，按照现在预测，该热带低气压在日间移动会减慢，与本港保持一定距离。由于该热带低气压环流较为细小，预料本港风力在日间显著增强的机会较低，但受到热带低气压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今日和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海面亦有涌浪。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本港需要进一步建立抗疫屏障，其中在外防输入方面，会将海外国家和地区以高、中、低风险划分，不再分为 ABCD 组别。 由高风险地区来港人士，当局只会接受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香港居民来港。至于中风险地区，当局只是容许香港居民和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非香港居民登机来港。另外，当局会加强抵港人士的病毒检测安排，亦要求所有会接触到抵港人士的人员必须要打疫苗，包括机场工作人员等。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完全支持教育局宣布不能够再视教协为教育专业团体，全面终止与教协工作关系的决定。他说，教协将政治立场凌驾教育专业，令到政治问题、反政府、反中央的情绪进入学校，形容是骑劫整个教育界。伊朗单日新型肺炎确诊病例首度突破37,000人，同时单日死亡人数亦都创下3个月以来新高，新增411人死亡。英国单日增加21,952宗确诊，另外有24人死亡。由于商界关注，不少雇员因为曾经密切接触确诊者要自我隔离，影响运作。英国卫生部更改现行规定，减少需要自我隔离的人数，原定是要追踪5日前密切接触者。新规定下，如果确诊者没有病征，类似安心出行的手机程式，只是通知2日前的密切接触者自我隔离。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上午6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约170公里，即是北纬21.2度、东经113.1度附近，预料向东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亦有雷暴同狂风，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间中有骤雨同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93%。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国剧830，号手就位。 在火箭军部队的老兵眼中，这班年轻大学生的新丁又是怎样的呢？ 全年100多人，大部分都是这些大学生。我们几个如果不是旅长钦点，比我都不会来陪这班小孩玩。 晚晚睇国剧830， 一个星期7晚，星期一至星期日，港台电视31， 号手就位。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Hello， 大家好，我是方健儿。如果要我揀首歌送给今届的奥运港队的健儿，我就会揀姜涛的《蒙着嘴说爱你》，因为今次的奥运会应该是历届里面最特别的一次了。疫情的关系，大家都要戴口罩蒙着嘴，但是都无了大家对于我们的港队的健儿或者是运动员的支持、鼓励和爱心的。所以在这里 So I say I love you，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嘅6:37，咁啊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我提提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咁啊生效啦，以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啱啱啊延长到去到早上嘅9:00嘅，星期二嘅早上啦，咁啊打电话俾阿梁荣忠忠哥先，早晨啊， 早晨啊，白元浩， 系啊，估唔到星期二我打电话俾你咧， 哇，呢、這个世界啲嘢估得到。咁就得人惊啦， 系啦，正如天气啫嘛，系咪？寻日都好地地噶，咁啊点知 啊，好端系咯，一个风球， 又一个风球，而家又雷暴警告啊，真系天气不似预期啊，人生都系一样。 你知唔知咧？琴晚落过雨嚟啊？ 我知哦。 嗱，我又知唔知点解我而家会知啊？ 吓你， 我而家目测咧，天气咧就冇落雨嘅， 吓， 即系都系有阳光嘅， 嗯， 但系咧。因为我而家喺厨房嗰边有一个好细嘅玻璃窗，咁呢啲呢一类型嘅建筑呢，喺个厨房嗰度嗰个玻璃窗系唔知点解呢，伸出去就系晾衫嗰个衣架嚟㗎嘛。 哦，系呀系呀系呀系 呀。晒衫嗰度啦。咁我就唉呢啲呢一个位又系咩食饭嗰啲抽气扇，即系厨房嘅抽气扇，咁你冇理由会将啲衫晾出去㗎嘛。 系啦，其实我都百思不得其解。我由细到大都唔明白，明明嗰度系啲油烟飞晒出去，仲要喺度整个晾衫架。 系啊，佢直头系咧就个抽气扇咧就对到正嗰个晾衫架。 系咯， 咁你晾啲衫出去，啲油烟咪出咗去咯，咁冇理由晾啦。咁我话我点知道落咗雨咧？我而家喺度啱啱就对正嗰个衣架，我望到个衣架有两滴好大嘅水点悬挂咗喺条铁度啊！ 哦，但系又唔滴落去， 又未滴落去，即系未大到可以滴落街。咁、 啊、 所以咧，呢两滴水话俾我听，琴晚落过雨啦。 哦， 咁啊，仲话打嚟话就，哎，真系估我唔到，估我唔到啊。 嗯， 咁我不如谂下，讲下呢个突然啦。 好啊， 即系如果你遇到一啲突然发生嘅事，你会点处理？ 嗯，先冷静个人咯，个人。 啊，就系、是、啦， 系啦。 但系有几多个人可以话，哎，我梗系冷静啲，我梗系冷静啲啊。通常咧，人嘅反应如果遇到一啲突如其来嘅事咧，通常一个最直接嘅反应就系跟住嗰件事行啊嘛。 嗯， 即系佢可能系变得冇意识嘅，突然之间有啲嘢发生，咁、嗯、跟住咧，哦，跟住嗰件事点发生，你咪跟住行咯，跟住行咯。 嗯嗯。 第二种咧就系、是、跟住个情绪行，譬如有啲事发生。哦，令到你个人情绪有波动， 系。 如果你突然间变得好兴奋嘅，你就好兴奋地跟住个情绪行，唔知做咩都好兴奋啦。 嗯。 如果你个嗰件事令到你嘅情绪好跌咗落谷底嘅，你可能就会咩都唔做啦。 嗯。 跟住个情绪行啦。 哦 ，OK。 去到最后一种咧，先至系你正话最初讲嗰种 冷静， 即刻好冷静。 嗯。 再用一个客观或者用冷静嘅心态。分析咗件事， 嗯， 然之后先拣选一个最适合你嘅方法去做， 嗯， 咁呢个咧系最好啦， 嗯， 但系有几多人会咁做咧？ 真系唔系好多，大部分咧都好似钟哥所讲啦，跟住件事行咧，我觉得都算啦，咁你起码都 follow 紧件事啊，但系如果只系跟住自己个情绪嘅话咧，咁、我就觉得系会坏咗件事。 嗱，咁系噶，嗱，当然啦，唔一定会坏咗件事，但系好多时候会坏咗件事嘅。 系啊，你又影响到侧边啲人都唔好啦，情绪影响太大啦。 嗱，好啦，咁啊，根据正话就所分析嗰几个可能性啊， 嗯， 得出一句咧，最老土嘅说话啦，原来真系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哦，咁啊系。 原来你自己当下咧，如果你系同件事有关嘅， 嗯。 你咧就會好多時候會受件事影響啦、 嗯， 或者受情緒影響啦，好、 嗯、 難會係客觀、 嗯。 原來件事唔同你冇關係咧，你就得喎、 嗯， 你就可以企喺度咧，你又唔會受件事影響啦、 嗯， 你又唔會受情緒影響啦，你就可以好客觀去分析啦。 所以咪成日話側邊啲人喺度指指點點咯，因為佢哋都唔係喺個局入邊，係咪？ 好啦， 如果照你咁讲，你话侧边啲人指指点点，旁边学咁样，咁你又觉得，如果你喺度关一件事系关你事，你隔篱有个朋友，朋友同你讲。你估你会唔会听佢讲啊？ 哇，呢个好问题啊！ 嗱，你话噶、哦，咁隔篱啲旁边学指指点点，某种程度上，你只系觉得都唔关佢事，佢出咩声啊？ 吓， 调翻转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哦， 系咪应该要信佢咧？ 系啊，嗱，如果侧边真系有人对住我，譬如讲嘅，我咧，我一定会听嘅，听完之后我都会谂下嘅，咁但系咧。无可厚非，人有阵时即系好容易俾当局嘅情绪所影响， 嗯， 系啦，即系会自己始终主观放咗啲嘅感觉喺呢件事上面先， 嗯， 跟住你成日都会咧，即系大部分人都喺度谂噶啦，诶，佢又唔系我嗰个身位，有啲嘢佢讲就容易啫，做就难啊嘛，呢句就系一个最好嘅藉口，大家都会系成日咁讲。 咪系咯， 嗱、 所以另一个咧，咁你自己嘅衡量咧，当然咧，你又见机喺究竟隔篱嗰个人，你平时信唔信佢讲嘢啦？或者佢嘅经验或者佢嘅记录就 系 全部讲嘅都系废话嚟嘅，咁你就无谓听啦。 系啊，啱啊。 OK， 嗱，咁另外一样，咁所以即系谂下，如果你喺嗰啲公园嗰度见到一啲阿伯喺度捉棋，你估捉紧棋嗰个人会唔会听隔篱企喺度唔系捉紧棋嘅人？教佢点样行啊？嗰步棋， 我估唔会捉棋呢个例子，我应该系觉得唔会听嘅， 唔会听系嘛？ 系啦， 出咩声啊？旁边学咁样， 系啦，同埋捉棋嗰啲人咧，佢自己已经一开头系有个布局噶嘛。例如我系中意从炮将嘅，又或者我中意同线居嘅，咁佢心入边已经谂咗一个嘅步伐喺度咧，侧边人就未必知道。 嗯， 系啦，咁啊，所以就有自己计划吓。 所以咧，去到最后，即系无论发生一啲突如其来嘅事，第一样嘢咧，你就要即系最好就系保持冷静嘅心态啦。咁、当然咧，未必会得嘅。 系 咁，所以平时要训练。咁、另一样咧，好多时候咧喺呢啲时候，我都会觉得揾一个你信得过嘅朋友，攞啲意见，好过你自己follow 件事，又或者系跟咗自己情绪。 啱啊，呢个啱啱。 系啊，咁样嘅话咧，好可能即系最后蚀底嘅。是你自己的。 是啦，求其如果有个人行过来跟你讲两句，你又觉得哎你不明白了，找我即是信任的人，平时呢又带啱你条路嘅，最紧要呢样嘢。 呢个最紧要啊。 你信佢，但佢次次都扇亲你嘅，咁就无谓啦。 就係啦。 好，转头快啲返嚟一起同我哋又倾下偈啦，钟哥。一阵见。 我係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 晨光第一，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 或者叫佢钟哥都得。 晨光百科。 你又会点样嗌钟哥呢？会直呼其名梁咏忠，定系好似我咁，我都会嗌钟哥啊！六点四十五分嘅时间啦，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系生效紧嘅。我哋几日咧，大家都睇好多奥运嘅比赛啊，咁啊，寻日夜晚有羽毛球啦。我记得咧之前咧都睇过咧，就系一啲田径项目嘅比赛，例如咧就系100米啊。飞人啊诞生咗啦，咁啊，意大利嘅选手嚟嘅。咁但系大家有冇谂过，喂个赛道好靓、啊？除了激光啊等等的三维效果很漂亮之外，其实呢每一条的田径场上面都有特别的设计的。这些的设计、都是由特别的公司呢去到制造出来的。原来呢东澳跑道呢就由意大利的公司去到制造的。这间公司早已经在1948年成立的了，并且呢就连续12届奥运的跑道供应商来的。哇，原来奥运跑道都有指定供应商啊。这间公司就说到了，位于东京新国立竞技场的跑道只是由12人和日本的合作伙伴去到呢就是在19年8月至11月这段时间呢去到铺设的。跑道的特殊表面的特点呢就是采用了特别的一些聚合物系统专门设计的 3D 橡胶火粒，并且呢就融合了已经添加的半硫化化合物， 放喺呢个顶层嗰度，咁啊而呢个硫化过程保证咗咧就系啊分子喺呢一个嘅火粒同埋周围嘅物质之间咧形成咗一个紧致嘅面层。好啦，太深啦，唔讲落去。简单啲嚟讲啦，啊原来今次呢一条嘅跑道咧，亦都系特别设计啊，咁啊跑道亦都系不断咧就系提高佢哋嘅科技。希望人类可以在这些跑道上继续跑出更加好的成绩。的而且确见得到，我见到今次这条跑道上都有几多新的纪录就出了出来了。例如有新的中国跑手苏炳添在决赛入面跑出亚洲最快奥运纪录的 9.98 秒。还有就是不少跑手亦都突破了自己个人最佳的成绩。新的跑道物料呢，目标就是尽最大的程度提升运动员的速度，并且提高他们的表现。都不是随便一条跑道呢就算的，不是用水泥下去的。要经过精心的科学设计，他们说到顶层的硫化橡胶呢就有助于增加这个的弹性，而下层也都有气垫和蜂巢型蜂巢氧的底层技术，有助咧就系减震啦、储备能量同埋即时能量回弹啊，所以运动员只脚咧接触到跑道表面嘅时间啦，气垫咧就会先吸收到呢个冲击嘅力量，并且储存能量，再转化为动力啊。通过呢一种嘅模式啦，咁啊冲击同埋震动就会变得更加少啦，运动员就可以有更加高嘅效能，咁啊用更大嘅力量。提高自己的表现啦！一条跑道原来除了就是外观上美丽之外啦，内里我哋睇唔到嘅内层啦，都一样非常之有一个非常之厉害精巧嘅结构喺入边嘅。 每一分我为了冲金拼命上阵， 奋战过更坚忍，尝见我体温再得分， 星火光照亮每一方劲敌对阵，每次见证得分更难做， 只要冲金先得分嘅，人啊应该几时啊都尽量保持住一个会进步嘅心态啊，咁啊唔使临急抱佛脚啦。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91%，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系生效紧嘅。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 朝早嘅 KOL 系列咧，林慧又请嚟咗澳洲注册营养师 Mimi 咯。早晨 ，Mimi。 早晨 ，Mimi 啊，我真系想问一下咧，最近坊间咧都见到有好多一啲广告啦，话叫啲消费者去买一啲益生菌嚟食。咁其实益生菌咧，我自己以前听咧就系嗰只饮品咧，咪话有100亿益生菌嘅。咁但系实质咧，原来而家又有胶囊方式啊，又有啲冲剂方式啦。其实益生菌系有啲咩功效嘅咧？ 嗱，益生菌嘅话咧，即系讲明有益嘅咧，咁其实就系佢会喺我哋个肠胃度咧，去帮我哋去调理翻，即系譬如可能话个酸碱度啦，咁亦都可以增强免疫系统啦。咁其实仲有好多嘅，譬如有啲人可能有便秘问题，咁有啲嘅益生菌就帮助解决便秘啊。咁有啲可能有胆固醇高嘅问题，咁益生菌亦都有部分系负责去调整翻个胆固醇啊、情绪啊，好多好多唔同种类嘅一啲。嘅疾病其实都可以从益生菌嗰方面去做一个治疗嘅。 我记得咧，以前咧曾经有一段时间咧，咪话听啲人疯传就系话咧，如果饮某一种即系含有益生菌嘅饮品咧，又可以抗癌啊，又可以防癌啊咁样。其实呢一啲咁样嘅学说咧，系咪真系啱嘅咧？ 我自己喺呢两年嚟啦，咁即系其实 Covid 时间都我都读多咗好多啲关于益菌嘅嘢，咁我都觉得话，即系由我先前嘅认知，令到我觉得原来我知得好少噶，而家开始多咗啦，咁同埋我都好有兴趣喺呢方面去钻研，咁就会发现即系其实好多我哋讲紧嘅娱乐啊，或者一啲嘅娱乐饮品啊，咁其实当中咧一定有两只喺入面嘅，咁但系原来嗰两只系。系咪真系话讲到会饮咗落去，我哋个免疫系统就会好，亦都对个肠胃有好帮助咧？咁其实原来咧当中嘅话有一只咧就爱嚟分解乳糖嘅，咁即系因为好多啲乳酪产品都系牛奶 base 噶嘛，系啦，咁就等到我哋咧，即系譬如有一 group 人对啲乳糖有啲敏感，或者可能会饮咗啲乳糖唔系辐射嘅，都有腹胀嘅情况，咁佢就可以减低咗呢个问题发生，从而你就可以即系话饮啲乳酪产品去接触到啲。牛奶嘅營養啊、鈣啊、蛋白質啊，一啲適量嘅維他命咁嘅，係啦。咁所以咧，其實最初就以為連呢啲咧各種嘅我喺街上面買到嘅啲 yogurt 啦，或者 yogurt drink 嚟講咧，要話一飲咗就肯定腸胃好噶啦。原來經過再讀書去睇翻之後，就發現唔係嘅，仲要去到原來我哋要知道翻我哋需要調理啲咩嘅疾病啊，或者啲可能冇咁好嘅腸胃，就要去揾一啲好特別嘅菌去治療翻，就唔係求其可以喺超級市場買一隻就可以幫助啦。咁係啦，咁所以我而家都有教我啲client 啊，就要去知道究竟你想要乜嘢嘢嘅效果，咁你就要去揾嗰隻菌。咁點揾嘅咧，都一個學問嚟噶，因为好多时而家讲乳酸菌或者咩双歧杆菌咁，但系咧原来要我哋要去做一样嘢，要揾个叫 strain 系啦，个 strain 系代表咩嘅咧？咁譬如好似乳酸菌咁，等于我哋个名叫做姓陈嘅咁，但系姓陈嘅人口 好多 好多噶啦，咁究竟系边个咧？咁因为姓陈嘅可能有啲系律师，有个可能系做文职嘅工作，有个可能系做一啲嘅餐饮业嘅工作，咁究竟你揾边个咧？咁原来咧，我哋再要去睇下，叫陈大文啦，定系陈大德咧？咁系啦，咁原来陈大文咧就系爱嚟帮助调整个肠胃。咁你有便秘嘅咧，食咗佢就可以通便啊，解决咗呢个便秘问题啦。咁陈大德咧，原来就系对症去个调整个胆固醇嘅。咁所以我哋要去知道原来咁细微。之后先去对症下药嘅，系啦。咁同埋益生菌咧，我哋知系有益个益啦，但系同音嘅话咧，原来我哋亦都要睇佢量系要有益嘅，所以系益生菌啦，系啦。咁所以睇翻个量嘅话咧，就系专家会发现落到去，其实经我哋口腔再一路路路落到去肠胃嘅话咧，经过好多唔同嘅酸度，其实有部分咧会系。即係消滅咗㗎啦，咁存活量有幾多咧？咁呢個其實都係重點，因為我哋一定要啲益生菌咧係有特定嘅量，而存活到落個胃腸胃度，而發揮功效。咁所以咧話，如果有一億呢個嘅以上嘅效，即係點講咧量，就會比較可能會見到個效用會即係顯著啲啦。咁 係，咁如果聽咁講咧，嗱，我見咧坊間嗰啲產品咧，即係通常都會話大概幾多粒嘅，譬如膠囊咁樣咧，就有一定嘅功效啦。但由於頭先聽阿 Mimi 講話，其實每個人即係需要嘅嘢或者撞落自己嘅體質都唔一樣咯，其實咪都唔建議自己買呢啲咁樣嘅產品食啦。 其實要去睇翻啦，即係第一可能要去教下大家睇下就係究竟嗰個益生菌係咪針對性係你想要嘅效果？嗯、即係可能佢其實係話一個益生菌佢自己嘅標明寫話對皮膚嘅，咁、嗯、你就冇話誒益生菌啊，見到就買啦，我就去針對可能係個腸胃嘅，咁、嗯、就唔啱噶啦，係、嗯、啦。咁、嗯、所以我哋要可能睇下產品啦，咁同埋我亦都講話個產品佢有冇個 strain 啦。咁其實因為而家有啲可能未命名或者未有真即係好準確嘅中文名啦，咁、佢會列埋嘅，即係譬如個 strain 係啲乜嘢嘢，咁呢個就係頭先我所講嘅你會知道佢係陳大德定係陳大文啦，咁係啦，咁你知道咗，咁亦都睇埋佢嘅數量，咁、數量通常係用翻個 unit 係 CFU 嘅，咁係睇下佢有冇嗰個嘅億嘅量，咁如果係有，亦都係針對性知道係啱自己用嘅，咁其實可以試下咯，係、 嗱就咁聽落去。咧，即係好似聽到，雖然話叫益啦嚇，但係咧又係叫做菌。 係、 咁其實會唔會都對個人體有一啲副作用 嘅 咧？ 副作用冇嘅。咁點解咧？因為其實我哋身體咧入面腸臟咧有好多好多啲益菌，亦都有壞嘅菌嘅。咁、而如果我哋喺坊間買到嗰啲益菌咧，其實係自然存活咗喺我哋嘅腸道入面嘅。不過就係好多時咧，我研究就發現兩歲之前，其實一個小朋友或者 B B 佢係。食母乳大啊，定系点样去佢点讲咧？吸收个营养，其实都会影响到佢个肠入面有几多益菌。咁、可能啲益菌咧就系佢唔达到一个正常健康嘅咁多嘅种类，系、啦，或者有嗰啲种类亦都唔达到正常健康嗰个量嘅话咧，咁所以就会慢慢见到佢哋啲可能有啲肠胃失调。咁、就要靠呢啲益生菌去令到佢调整翻有嗰个菌喺度存量啊，同埋或者嗰个量要够啦。咁、佢就可以有翻一個健康嘅腸道嘅運作啦，免疫系統亦都會有提升嘅作用啦。咁、 所以其實雖然坊間可能啲成藥就講話一餐食幾多或者一日食幾多啦，但可能因應每個人嘅體質，其實需要策動到個身體去變化咧，都會有唔同嘅劑量嘅喎。 會咁，所以即係話基本上我哋就可能用個 benchmark 就講話要有益嘅量啦。咁、但係可能有啲情況係比較嚴重嘅話，可能會多啲嘅，係、啦。咁亦都要去睇翻。即係好多嘅重點，仲有就係其實咧，要服用益生菌嘅話，千祈唔好空腹嘅。係啦，因為空腹嗰個胃嘅酸度咧，亦都可能較低，咁所以食咗個益菌嘅話，佢個存活量咧有機會減低嘅。係、啦，咁 已經殺曬啦，落到去 又唔會殺曬，不過少咗，少咗個量就可能個 function 冇咁足夠啦。咁係啦，咁所以都建議係要飽肚啦，甚至乎其實同奶品一齊去進食，亦都係個效果好好 嘅。係、啊，咁可以試下嘅。今朝早啊，听阿 Mimi 讲咗咁多益生菌咧，自己都有啲心喐喐想试下，不过唔知道到底系咪真系 work 咧吓，都要问下专业人士先。唔该晒 Mimi， 好唔该。 6:59啦吓，咁啊转头咧好快脆会听听新闻简报。7:00之后咧分途广播晨光第一线咧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继续咧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二嘅早上嗰度啦吓，咁啊我哋转头再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9:30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上昼7:00，位于南海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香港西南约160公里，即系北纬21.2度、东经113.2度附近。预料向东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过去几个钟，该热带低气压移动较缓慢，同本港保持一定距离。由于该热带低气压环流较为细小，预料本港风力喺日间显著增强嘅机会较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同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会在今日和未来几日为香港带来骤雨和狂风，海面亦有涌浪。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亦有雷暴同埋狂风。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间中有骤雨同埋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94%。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依家八号风球啊！ 等我哋两兄弟同大家一起海边追风龙观浪先。 哎，小心啊！ 今日下昼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在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你上次健威导赏团咧，咪介绍啲路牌嘅，嚟紧咧会系啲咩啊？ 阿 Lu， 我哋已经到啦。 哇！呢度啲气味都几独特喎，吓 呢个地方咧，我入得，你唔入得噶。想知喺边？逢星期六朝早6点至9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咪知识会社啦。 我唔入得，咁我先走先啦，拜。 CIBS 港剧港剧二继续为你送上精彩广播剧目。 以前啲绣花鞋啊，得大户人家有钱小姐先买得起。 喂，系咪兄弟波先？嗱，我哋听日就一齐元孝星中六。 马有讲马，马有讲讲，唔系讲跑马，系讲马来西亚。 正当你过关嘅时候，海关人员咁样问你 ，Sudawek Singapalum， 其实就系问紧你打咗疫苗未啊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会， 突然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嘅7:08，咁啊，扭开心机咁啊，啱噶啦吓，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首先啊，继续都有白元浩喺度嘅，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有边个咧？今日朝早有 Didi 喺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 白，咁啊出边咧咁啊见到而家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生效紧啦，咁啊交通方面会唔会有啲影响咧吓？ 冇错，你讲中咗就有影响、哎，天雨路滑啦，咁啊晨早流流咧就有宗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啊，咁影响到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咁啊近住大埔道一段就比较挤塞，咁稍后可能车龙会更加长啦，希望佢尽快清理好啊。咁但系揸车朋友经过咧，要特别留意，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有交通意外，咁又一带咧就比较车多挤塞啦。咁另外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噶。咁提一提你啦，有一个风有一个道路工程嘅，就喺城门道，即系荃湾啦，荃湾城门道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西流角路，咁而家就封咗快线嘅，咁都系嗰句啦，经过咧就小心啦，咁样。哇，小白真系好彩啊！头先我翻嚟咧冇落雨喎，哇，而家噼里啪啦落好大雨啊！ 而家出边落好大雨啊！ 系啊， 哦，依阵问下 O 点样先？ 系啊，我想问你咧，而家暑假啦，你两个小朋友咧喺屋企咧。 大嗰個有冇俾乜嘢去學咁樣噶？ 大嗰個佢自己本身咧都有上網報下啲英文堂咁樣嘅，咁啊即係揾啲外籍老師同佢傾下偈啊咁樣咯。咁啊另外佢都有學跆拳道， 哦， 不過佢最近同我講唔係好想學。 系啊，我仔又系、啊， 我都头痕紧呢个问题。 系做晒制服啊，咁跟住咧学咗大约系几个月到，佢系都唔肯翻学，喊、啊。 佢、 啊、 学咗， 我唔知点解 已经有黄带噶啦佢。 哦，咁你嗰个好乖，我嗰个学咗几个月就已经唔肯学了。 要一要佢咧记住套拳，佢就唔系好肯记咁样，咁所以我自己都明嘅，因为我细个都有妈妈帮我报名去到学嗰啲太极拳啊。 太極拳係好慢噶， 係咪？唔係啊，嗰陣時唔知點解老師都打得幾快，唔、知可能我又即係太極嘅其中唔知邊一個門咁樣啦，係、啦。咁嗰陣時咧就學嘅時候咧，都係因為要太多嘅拳啊，嗰啲套路要記住咧， 係、 因為真係要硬記嘅。咁啊睇下會唔會小朋友嘅時候咧就覺得記起上嚟嘅時候比較辛苦啦，咁所以就俾咗啲壓力自己咁啊。最後我都係give up咗。咁而家我覺得我個仔都係面對住同樣嘅樽頸位啦。 哦， 睇、我点样帮佢化解呢个危机啊！ 但系即系佢话唔学，你都要继续去学嘅。 我会同佢倾下偈先， 睇咩原因？ 系啦，睇咩原因咯。如果佢真系觉得喂，我真系好反感啊，真系觉得进步唔到啊，咁你做家长都要谂下系咪佢唔适合咧咁样噶嘛？ 咁你好爸爸啦，千祈唔好逼仔女做唔中意嘅嘢咯。 系咯， 系咪啊？ 系咯，但又唔可以俾佢咁容易放弃咯。 所以你识得拿捏咪好嘢咯， 系啊，好难啊！Didi 就明白啦呢、這个， 系啊，真系过来人啊嘛。 好彩 Didi 个仔都出身啦吓。 系啊，咁啊，但系讲翻中交通意外先，啱啱 Toby 俾我最新嘅消息啦，就系呈祥道好嘢，清咗场啊！ 哦， 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咗场啦，唔该晒 Toby 啦。咁而家龙尾就排到去明爱医院嘅，咁相信几分钟咧，啲车龙就会消散噶啦。咁、大家咧真系天雨路滑，小心揸车啊！ 好，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咧，头先 Didi 就提过啦，咁啊话到出边咧都好似大雨，唔知而家仲系咪都好大雨咧？阿 O 系啊，早晨小白，早晨， 早晨， 喂，都系好大雨喎、 啊。哦，系啊。 尤其是都幾局部地區嘅，其實自己咧居住嘅地方類似係九龍西啦，咁啊一路揸車嚟到廣播道嘅上空咧，廣播道特別大雨，咁啊見到咧啲等車嘅朋友仔咧都好狼狽下，咁啊有半邊身咧都濕咗，因為大家知道係落雨啫，未必會帶啲超級超級大把嗰啲遮，特別係女士啦，有陣時會。想嗰把遮可以收納喺自己嘅手袋入面啦，咁有啲細啲嘅遮同埋輕型啲嘅遮啦，佢標榜可能即係好用隻手指尾都托得起嗰啲遮咧。咁、今日咧又有啲風啦，咁見到喂一陣大風咧吹過嚟咧，再加上咧大雨少少咧，都揼濕咗嗰位嘅女士半邊身。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情景咧，又奉勸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咧，今日睇嚟天氣咧都唔太穩定啦，再加上咧一號波咧都現正懸掛，咁啊詳細天氣係咪要交翻俾小白同我哋講講佢先啦？唔該你。 係啊係啊，好啊，你都快啲翻入嚟啦嚇，咁啊一號波同你講到出邊有大風啦，係咪咁啊？即係小心啊嚇，唔好淋親啊！一路戒備信號嘅生效嘅，咁啊詳細嘅天氣方面咧就咁嘅，咁啊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亦都有雷暴同埋狂風啊嚇。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到东南风。咁啊，离岸间中嘅吹强风。展望嘅星期三、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同埋咧就系风势亦都较大噶。随后一两日仍然都系有骤雨。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咁啊亦都系生效紧嘅。咁啊，头先阿 O 都话喂，出边咧有啲时候都几大风啊吓，系噶。咁啊，大风起上嚟嘅时候咧，就容易吹到嗰啲骨啦，嗰啲遮嗰啲骨啊反咗啊。咁啊，所以咧有阵时真系。去到啲大風嘅時候，或者而家咧啲天氣得如其來嘅大風咧，都密咗啊！咁大家咧就要諗下辦法啦，係咪多咗拎翻啲長遮，去到咧就係頂一頂住咧，咁啊令到自己即係落雨天嘅時候都唔使濕身啦，係咪？好，早上嘅時間7:13，先聽聽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啦。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周華山博士。 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们聊天的。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嗱，咁我知道周博士咧，自己个社交网站上面咧，都成日好频密地咧，都有一啲片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亦都好受大家欢迎啦。即系我自己都系其中一个，即系睇完几分钟又再睇下一条，咁啊都学到好多咧，有关于去处理关系啊、处理情绪嘅一啲要点啊。其中一个咧，我几想喺呢度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或者请阿周华山博士咧，同各位听众咧都讲下嘅，就系、是、因为我觉得咧呢、這个问题都几常出现啊，近呢十年八年咧比较常听。一啲就係有關於躁狂啦。咁我之前想去阿華山博士嗰個社交網站嗰度睇咧，都有條片係輕輕講下呢一啲即係躁狂嘅情況，即係作為家人啊，應該點樣處理？不如今日咧都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下。 啊好啊，躁狂同躁郁嗱两样嘢嚟嘅，躁狂 mania 啦吓，躁郁就 bipolar 啦，躁狂抑郁啦吓，即系躁郁即系躁狂加。抑郁同时发生，咁几特别嘅。我简单讲几句嘅躁郁吓，因为一般人好唔理解嘅吓，我哋俗称天堂地狱症吓，即系佢甚至最极端嗰啲喺一日之内又喺天堂又喺地狱，咩意思呢？当躁狂发作嘅时候咧吓，可以去到最极端啊，系咩情况呢？佢可以連續買15对一模一樣名牌嘅波鞋啦，可以同一晚同幾個人上床有性關係啦，可以瘋狂咁消費啦。當然係好極端啊，千祈唔好話有躁鬱就以為佢係咁啊，唔係咁嘅意思。而我透過一啲咁極端嘅行為，大家會明到躁狂係可以去到咩地步呢？佢甚至覺得佢每日同耶穌傾偈啦，每日同佛陀傾偈啦，甚至我係我曾經最好嘅朋友嚟嘅呢個，佢曾經日同我耶穌都低我三個層次嘅話生，佢 咁 講， 佢真係咁同我講， 咁 我講就係想我喊㗎，我聽完之後，但佢係好真心相信啊，佢當時所有朋友同佢反曬面，而我係佢最好的朋友嚟，即係十幾年前，所以我係好痛苦嘅，我自己作為佢嘅好友都係好特別，家人係好辛苦嘅，照顧躁狂或者躁鬱嘅朋友咧，因為佢誇張啲講有啲失控啊，有啲失控啊，咁所以當我哋面對躁狂或者躁鬱嘅朋友嘅時候，我哋第一我哋要好小心嘅嚇。第一咧就如果真係去到比較嚴重，係必須要揾專業人士幫助嘅，因為家人頂唔順嘅。相反，好多時家人照顧躁狂或者躁鬱嘅朋友咧，家人自己都會冧嘅，家人都會變成抑鬱症嘅，家人都會焦慮，因為無法想象的，你瞓喺你張床側邊個人每日都或者經常有咁激烈嘅思想或者行為咧，自己壓力會好大嘅，咁所以可能要睇醫生啊、服藥啊等等咁樣嘅，即係接受啲更專業嘅支持嘅，咁呢個第一要講嚇。第二咧，我哋要好體諒嘅，因為我哋唔體諒咧，會覺得佢玩嘢嘅。 係。 你唔係玩嘢啊？你係咪求即係索取愛啊？等等，佢真係唔係玩嘢嘅。佢抑鬱症都係啦。我諗大家，我相信知啦。佢真係冇曬動力嘅，佢真係冇曬，佢真係想死嘅。即係佢唔係真係想死，但係佢已經去到嗰個地步啊。所以千祈唔好覺得啊，你又要呃我、氹我、要我陪你啦，等等等等。即係佢真係好辛苦啊。咁所以我諗最重要係陪伴、同行、同理。其實未必需要做好多嘢嘅，坐喺佢側邊。只系同你讲，你慢慢嚟啊！我未必明白你，但系你俾我陪下你啊！然后可以讲，我感受到你都唔容易，或者你慢慢嚟啊！嗱，当然啦，要实际处理嘅。如果特别系躁狂嘅朋友咧，如果系严重咧，我哋要收起佢张 credit card 嘅。 哦，因为其实同呢个买嘢系有关系嘅，即系佢哋系一个宣泄嘅渠道嚟嘅。 其中一個啦，唔係絕對一定，但係常見就會係瘋狂購物，而個購物可以係好誇張嘅。咦，我仲以為係即係譬如佢一個躁狂嘅人會容易係譬如打爛嘢啊、發脾氣啊咁樣。哦，原來購物都係 每個人情況唔同。Kitty 你講嘅係其中一種情況，一視乎佢原生家庭啦、成長啦、佢嘅痛點係乜嘢啦，而引發佢有唔同嘅行為模式嘅。有啲人係購物啦，有啲人係瘋狂性嘅關係啦，整佢自己都唔知嘅。所以躁狂嘅人，躁狂嘅時候佢唔自覺嘅，佢事後係會極度內疚嘅。所以躁狂最危險咧，喺 suicidal 即係自殺最高峰期病發嘅時候，佢係唔會自殺嘅，唔好唔會即係風險唔高。最高風險自殺佢康復嘅時候，哎呀，佢忽然發覺原來我上個月碌咗200万， 做咗啲咁樣嘅事， 或者我同咗5个我冇興趣嘅人上床，或者我粗口狂鬧你鬧咗你半個鐘， 係 鬧最愛嘅人，佢事後先知，佢當時唔 自覺嘅。佢講起嗰個內疚係冇辦法用説話去講嘅。 嗯， 而嗰個係佢自殺最高危嘅時候。 係 係。咁好多專家好多研究都發現嘅。咁所以我哋嗱依樣嘢幾專業嘅，同時我哋要學嘅，因為個香港有躁狂、躁鬱同埋抑鬱症嘅朋友比例係高嘅、 嗯， 其實係高嘅嚇。咁、 嗯、 所以我哋係要有基本嘅常識咯。咁所以係我哋要好小心嘅。咁坊間好多資訊嘅，咁好多謝今集出嘅同提出呢一個課題。咁同埋我哋每一，我要提多最後一句 ，mental illness is everybody's issue。我哋每一个生命，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精神病人、情绪病人。 嗯、 即系当所以见到身边人有嘅时候，唔好觉得呢个系佢哋嘅问题， 系 唔好咁睇。即系依刻佢可能病发啫、 嗯。 有一日当我处理唔到我的问题，当我见到啊社会咁动荡啊，或者好不安啊，或者感情啊、生老病死啊，当我唔识处理嘅时候咧，我都可能触动到我内心一步一步。即系然后跌到落去一个情绪病发嘅状态嘅、 嗯， 所以我哋每个人都好值得关心自己嘅情绪健康。 即系是他也是你和我啊， 系咪 啊，周博士？咁啊，呢个都系嘅，我哋不能够即系用短短几分钟就去讲到呢一个嘅情况，好深入咁去讲啦。不过就希望即系大家会关注一下啦。亦都头先，我觉得周博士提咗一个好好嘅点，就系、是、照顾者咧嘅情绪，亦都系好需要大家关注嘅。即系佢哋长期去到即系喺譬如喺躁郁症啊，或者抑郁症嘅人身边去到照顾佢，或者去到去陪伴佢，被支持佢，其实可能佢哋都有一啲情绪好想去抒发嘅，咁所以身边嘅人咧都要俾多啲关怀同埋支持。 系啊，呢、這个好重要啊，吓、嗯、因为如果我哋唔够敏感自己内在需要，我话我嚟帮你咧，通常自己好容易 burn out 枯干，甚至会放弃对方噶啦。但你负唔上病噶，我帮咗你，琴晚同你倾咗十个钟头，你今朝又话要自杀，我唔理你啦。其实会严重伤害对方的，咁、而叫自己又冧咗，即系所以要好小心，唔好立乱话去帮人。首先照顾好自己嘅需要先。 冇错，所以最紧要都系揾翻即系专业嘅人士帮手就最好啦。咁啊，今朝早唔该晒周华山博士，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奥运圣火在日本东京燃亮，白元浩会在晨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日本下关乡村俱乐部位于岐玉县川越市，到目前为止俱乐部曾经举行过四次日本高尔夫球公开赛，也都曾经举办过一次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在日本来讲，位于岐玉县的乡村俱乐部绝对是首屈一指的高尔夫球场。俱乐部在1929年创立，2016年改建，在日本被称之为东方赛道。2017年11月5号的时候，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日本，当其时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连同日本高尔夫球选手松山英树一起同美国总统打高尔夫球，场地都是选择了今次2020奥运的下关乡村俱乐部的。东京奥运知多啲。 大家好，我叫魏俊彦，是现役的香港缓木球代表队成员，曾经三次代表香港出战亚洲沙滩运动会，亦都曾经在2019年的时候代表香港出战亚洲杯，赢得男子个人杆数赛的亚军。咁啊，缓木球亦都有平民高尔夫球的称号，因为咧佢哋两者的玩法十分相似嘅。咁今日咧就由我去讲一讲解有关于今届奥运高尔夫球比赛的一啲资料嘅。 奥运高尔夫球比赛同世界高尔夫球公开赛、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的赛制、装备等等上面有啲乜嘢分别呢？嗱，奥运比赛可唔可以帮助到佢哋提升排名嘅咧？ 奥运嘅高尔夫球比赛啦，咁其实喺1900年同埋1904年嘅时候咧，都曾经系奥运嘅项目入边嘅。咁但系中间就因为种种嘅原因而停办啦，直至到去到上一届 2016年的里约奥运的时候呢才重新入返去奥运入面做正式的项目。奥运高尔夫球比赛和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的赛制呢大致相同的。每一名选手都会打四轮的比赛，每轮18洞。咁以选手呢最低杆数加埋呢四轮最低杆数为之胜利嘅。咁唯一一样特别唔同嘅就係奥运嘅比赛呢，选手係可以打晒四轮嘅比赛，係唔会有任何 cut off 嘅。因为呢一般职业巡回赛嘅赛制，所有选手係会先打头两轮嘅比赛，之后呢只係会有一半嘅选手可以留低再打埋余下嘅两轮，其他选手呢就会被淘汰出局。至于选手嘅奥运参赛资格呢，就由佢哋嘅世界排名去定夺嘅。由第一名开始数落去，每一个国家最多可以有四名嘅选手去参加比赛，一路数落去呢直至到有60个选手係可以入到去为止嘅。而世界排名主要就係靠选手去参与唔同嘅巡回赛，争取更高嘅名次，去攞到更加高嘅积分。当中最为人认识嘅当然就係 PGA Tour 啦，欧洲巡回赛啦，亚洲巡回赛啦，澳洲巡回赛啦等等。咁奥运嘅名次呢亦都会直接影响到选手嘅世界排名。以啱啱完成咗嘅男子奥运高尔夫球赛为例啦，啱啱夺得冠军嘅美国舒费利呢就上升咗一级，由第五名上升到第四名。而获得季军攞到铜牌嘅潘正中呢，更加由200名呢升到上去135位。 东京奥运知多啲。 男子比赛项目虽然已经完结咗啦，咁但系听日开始仲有女子高尔夫球比赛。今届有边一位嘅选手特别受到外界关注呢？ 讲翻今届东京奥运嘅女子高尔夫球比赛，大部分咧最出名、实力最强嘅选手都会参加嘅，当中包括咧四位嘅美国队选手啦，同埋四名嘅南韩嘅选手咧，都系非常之值得大家注意。南韩队嘅四名选手分别系世界排名第二嘅高真荣啦，第三嘅朴仁飞啦，第四嘅金世英，同埋第六嘅金孝周。而美国队就拥有世界排名第一同埋第14嘅高达姊妹，分别就係世界第一嘅 Nelly Cota 同埋排名第14嘅 Jessica Cota。 此外仲有美籍嘅韩裔球手姜孝林，同埋已经参加过两届奥运嘅 Leslie Thompson。咁所以呢，南韩队同埋美国队嘅代表都好值得大家去注意。至于代表主办国日本出战东京奥运女子高尔夫球赛事嘅，就係世界排名第九嘅田冈奈沙，同埋排名28嘅道见盟铃嘅。咁至于我哋香港亦都有一名嘅选手去参加女子高尔夫球比赛，佢就係我哋嘅代表 Tiffany Chan 陈子晴。Tiffany 而家嘅世界排名係排251位。咁佢喺4月嘅时候参加咗洛杉矶女子公开赛，获得咗第8名嘅赛事嘅成绩嘅。咁所以表现相当唔错。今次呢是 Tiffany 第二次参加奥运的了。他在上一届的2016奥运就以高标准杆四杆成绩排名第37位完成，达到他赛前预期的目标的。希望他今届可以突破上次的成绩，甚至乎是打得更加好去争夺奖牌的。 东京奥运知多些。 会不会有部分选手是用特别的方法打高尔夫球，例如特别的揸杆方法，又或者是特别的挥杆方法呢？欧洲、亚洲、美洲会不会有不同的 style？ 有的话可不可以讲一讲先？ 一般的选手呢，他们的挥杆动作都大同小异的，尤其是发球杆或者用一些铁杆，基本上动作呢个差异不会特别大，主要可能是在个同个波距离或者是上杆的平面上面都可能会有少少分别的。最大的分别呢，可能就是看选手在他们推杆入洞的时候呢，那个动作可能会有不同的变化的。可能有些选手喜欢呢左手在下面，或者是右手是调返转的。咁亦都有啲选手会用唔同嘅动作啦，可能係一个叫鹰爪嘅动作啦，去令到自己推杆更加稳定，咁有效呢去帮佢哋去推一个直线出嚟嘅。 未必所有观众都识得欣赏高尔夫球㗎。如果睇电视直播嘅时候，我哋可以点样感受得到高尔夫球嘅乐趣呢？ 主要就係去欣赏下选手喺唔同球道佢哋控制个波嘅落点。Okay， 尤其是係可能用铁杆去将个波尽量打近个洞边啦，令到佢哋可以好容易去推杆啦。咁其次就係可能佢哋喺个沙坑上面点样去救返个波啊，又或者係喺一啲比较难去打嘅深草区啊，或者係喺树后面啊，点样去处理一啲逆境嘅。咁呢啲呢都係好值得大家去欣赏。其次就係呢，如果去到最后一轮嘅赛事呢，选手佢哋可能个杆数嘅上落只係一至两杆不等，咁非常之紧凑嘅。尤其是呢以啱啱过咗去嘅男子赛事

撩咗到裤， 我唔知啊。咁但系如果你话露台咧，我又好少望人哋露台嘅。特别嘅就冇乜，通常都系咩晾衣架啊、花 盆栽 啊 嗰啲。 睇到啲唔好，唔应该睇嘅就 以前多啲系嘛？ 以前住写字区就多啦。真系挂个八卦，系坚挂个八卦出嚟嘅。 系其实系咪照到就唔好咧？ 照俾人照住唔好啊嘛，好好笑嘅。咁话说咧，即系以前我屋企隔篱嗰个唔系对正我啊，隔篱嗰个咧。就首先即系撩起啲视杆先， 系 挂个铜镜出嚟，即系挂正喺门口。咁、那个铜镜好明显就系怼住对面啦，即系我隔篱屋嗰个啦。 嗯， 好啦，咁我隔篱嗰个点？ 即系你 系 食花生嘅， 我梗系食花生啦。 你而家系一个食花生嘅毛格，讲你隔篱嗰两屋。 隔篱嗰个对面就先挂个铜镜，即系突嗰啲弧形嗰啲咁样啦。好啦，咁我挂个铜镜出嚟，咁我对隔篱嗰个点做咧？摆翻个叉出嚟，细细嗰啲叉，用叉对翻个铜镜啊嘛。好啦。咁佢淨係擺個叉出嚟對住個銅鏡，銅鏡咪即係俾人破咗咯。於是乎佢擺兩個叉出嚟，即係個銅鏡下邊擺兩個叉，交叉咁樣頂住，好似一個符號咁樣啦。咁樣你估下我對面嗰個做乜嘢啊？ 對面再擺多一塊鏡出嚟， 唔係喎，擺乜嘢？ 擺咩？ 掛咗條鑊出嚟。 叮叮查查， 仲係以前嗰啲大嗰啲鑊， 黑色沙鐵鑊 真係即係幾得意喎呢啲。 係啊， 不過嗰陣時可能曬字區大家。嗰個鄰里或者鄰舍關係冇咁好咧，好緊要。 唔係，又調翻轉頭，其實係好好嘅， 係好好係咪啊？ 其實又好好嘅 ，friend 啊，當你 friend 先叉住你咋， 祝福你係啦， 係咪啊？ 全家都咁健康。 有啲咩我幫你孭咗，你唔使孭喎，咁樣。 我點解咁問咧？因為最近喺網上 唔係攞條鑊出嚟，你冇鑊用啊？攞住我部手機 借俾你啊！我見到網上面咧，台灣啊，咁有個女仔咧，就喺一個討論區上面就真係認真求教，咁佢就話事源咧，就真係自己屋企嗰家人同鄰居咧曾經發生過爭執，咁你知嘅啦，爭執完之後就協咯，即係可能都會留意住對方，之後仲有冇其他一啲嘅 出啲陰招啊、 動作啊咁樣啦，咁但係 舉動啊， 係啦，詳情佢就冇交代係因為咩事嘅，咁總之佢就話曾經起過爭執啦，之後咧佢就發現咧嗰個鄰居個騎樓嗰度咧就擺咗啲小物品，咁佢係影咗張相，咁咧就係有一隻白色。嘅鈎啦，一個白色嘅鈎啦，就壓住一個紅色嘅袋啦，咁啊放咗一個盤上面，隔離咧就仲有一個米杯，咁佢就話咧觀察咗對方好多日咧，擺完呢一 set 嘢出嚟之後咧，就冇再收翻入去啦。咁佢咧就諗一諗條時間先，咦？好似係我哋嗌完交之後擺出嚟嘅喎，咁樣之前冇嘅喎。 咁細心啊！ 係啦，咁開始咧佢就驚啦，驚到咧就要上網就求教啦，就問下各位即係網上面嘅網路大神，喂，到底代表啲咩㗎？係啦，到底代表啲咩㗎？ 有啲咩一個米。即 有一個白色嘅鈎，隔離一個米杯，係啦，咁白色 嘅， 應該係有米嘅，係啦，裝住米嘅， 一個鈎，然之後隔離有個米杯，裡面有啲米。 嗱，嗰杯咧其實就係一個紙杯，就裝住裡面有啲米喺度啦。咁白色嗰個鈎咧都其實佢個頂就五顏六色嘅，即係 都有啲神怪 feel 嘅。 都好專用下噶啦，都覺得係 擲咗啲利是喺度。 係啦，下面就有一個紅包袋，咁跟住再有一個紅色嘅碟喺下面就裝住咁樣樣啦。咁好似一套嘢好齊全咁啦。好啦，佢擺咗上網之後咧，咁大家即係都會有，即係有啲人會有所涉獵噶嘛，喺呢一方面，咁啊會即係提出意見，即係話俾佢聽，到底呢一 set 嘢係代表啲咩 咧？我知啊，唔使啊， 係咩咧？ 佢下邊咧擺得有啲亂啊嘛， 擺得有啲亂， 即係下邊嗰啲碟啊，嗰啲利是啊，擺得有啲亂啊嘛，有米啦， 有米啊， 咁佢喺對面啊嘛，鬧完架啊嘛，即係唔想佢再嚟啦， 係啊， 我知佢講咩啦， 講咩啊？ 米。亂嚟，係咪呢個意思？ 即係其實係歇後語或者古四字成語咁樣，係咪亂嚟？係啦，咁阿歐你覺得咧？ 我唔知啊，係咪催財啊？會唔會催財啊？一係令到對方富有啲，等佢搬走；一係令到自己富有啲，等自己搬走。 你幾可能鬧完交之後話：， 我 希望你發 達 啦，你快走啊！ 其實個潛台詞真係我送你走啊，送你一程啊，咁樣其實都好差噶。 如果擺啲酒喺度就話啫， 係 祝你一路好走。係 啊， 喂，嗱，但阿歐咧又唔坐得曬喎，竟然點解？ 嗱，我唔識㗎嚇，李生，我唔係用呢啲。 斜道啊， 旁门左道啊，平时我都系 正头正路嘅所有嘢都 好努力读书，去到进修增值自己。 系啊，特别喺即系财富增值方面，达到财务自由呢一方面，我系颇有成就嘅吓。 嗱，佢咧竟然有网民就恭喜佢，即系话喂楼主，我恭喜你啊，咁样呢个镇咁样。咁原来咧，其实有人啊，即系佢哋相信嘅话咧，就话觉得呢一个镇咧系同财富有关嘅。本身咧呢一个镇咧就招财嘅，咁不过其他好多网民就话喂佢摆错咗，即系佢话咧呢一个镇咧虽然系招财，即系有唔少人咁讲啦，但其实应该摆喺咧唔好俾人见到嘅地方。如果俾你见到咧，其实个财就归咗你啦。 但原本佢想摆呢个镇系想自己发财， 系啦， 点知佢摆错地方， 系啦，就摆咗喺一个咧人哋见到嘅地方， 咁就对家发财。 系啦，网民就话诶，只要有人见到呢一个镇咧，其实 一见发财咧， 就系啦，系啦，冇错就系咁样样啦。咁所以咧就话唔使嘅，你而家想发财，唔系啊，佢想隔住张相见下都好啊，就系咁。 喺屋企，今晚翻屋企，老婆。唔好用晒啲米住，留翻学俾我做咩用？ 摆喺一个人哋见唔到嘅地方， 知唔知啊？礼拜二有咩事啊？ 有咩啊？ 六合彩啊，好似系。 系 唔知啊，一阵 check 翻先啦。 俾个阵，你做咩全月 set 张相？ 做 wallpaper， 中国转做 wallpaper。 我 send 去 group， 我 send 去 group。 再有钱啲， 但点解佢个即系望清楚？点解佢个底嗰度用咗鬼灭之刃嗰个？ 唔系啊， 唔系话有离豆子加持啊？ 唔系啊，鬼灭之刃下边嗰个。嗰張揮春嚟嘅，下個鬼滅之刃嚟， 好似揮春咁啊！寫住加倍奉還。 係啊，但係嗰個又唔係半澤直樹喎，係鬼滅之刃， 識玩一定咁玩， 唔關之擺錯啦。 係啊，所以咧信唔信冇所謂，係啦，即係適隨轉變，最緊要就擺得啱。 喂，不過咧，即係細個咧講呢啲門口嘅擺設啦，我成日咧踢波踢到人哋啲神主牌，你哋有冇啊？ 有啊， 唔係嗰啲應該唔係神主牌，咁門神啊，嗰啲土地公啊，係嘛？ 我試過有一次，啲僆仔咧喺酒好浪踢波啊嘛，即系嗰啲细细个，但系都系皮球嚟噶嘛，咁一踢咧就好行下噶嘛。咁我唔记得边个有一班，我即系几个僆仔几岁嘅时候咧，踢冧咗唔系踢冧咗个神主牌啊，踢冧咗嗰个 杯杯酒， 唔系啊，嗰个即系嗰啲 香炉 灰啊， 哇，好难估啊，好难估啊， 我直头好似睇紧咧超级无敌大电视咁啊，两个跟住嗰只手就喺度发， 好彩我都有踢冧过啫，如果唔系真系估唔到啊， 踢冧咗嗰个香炉灰，弊家伙啦，啲灰已经撒咗喺地啦，咁好惊啊， 拨翻起佢咯， 第一 唔得噶。 唔得噶！ 你真係未試過做呢啲嘢。 但嗰陣時，我哋第一個驚咧就係驚俾人知啦，即係俾嗰家人知啦。第二個驚咧就係驚報應啊嘛。係 啊，咁樣啊，即係我嗰陣時一踢冧咗咧，跟住即刻喂唔好意思 ，sorry， 係 梁榮忠隔離我搞噶。 我哋好團結嘅，一齊嘅。但係都唔知點算啊！就算一齊驚，即係好似嗰啲咩，即係一報應就一齊嚟嗰啲，大家利是咁樣啊嘛。咁跟住咧走埋，跟點啊？又冇嘢，即係譬如話你有個掃都掃翻啲灰落去咁樣，又冇喎， 同埋執唔起啊！嗰啲灰最麻煩， 即係要吸噶咯喎。 係點啊？ 執得起， 打死咗半硬。 哦，你攞兩張卡紙炒翻佢咪得咯？ 冇嘢啊嘛，冇嘢喺手啊嘛。 你唔會將自己屋企嗰啲，唔係將自己屋企嗰啲削翻啲落去， 咁又冇 扣，冇扣扣翻，冇，因為。 都系香炉灰啫，咁样又未止去到咁， 又唔系骨灰，冇嘢嘅， 冇嘢嘅，尘归尘， 土归土， 最后点做呢？ 就大家用只手拨翻，即系好似一个铲泥机咁拨 翻， 倒翻落去，拨倒翻落去，咁咧好明显，你冇可能执得翻晒噶嘛啲灰， 系啊， 跟住咦？冇咗好多，因為始終都即係搬唔翻曬落去，冇咗好多，咁點算咧？唔好理啦，擺埋去，跟住揾張紅紙，即係佢仲有張紅紙喺面嘅，冚翻住佢，遮住當睇唔到啦。然之後咧，咁地下仲有啲痕跡喺度噶嘛，攞隻手抹，咁人隻手梗係好污糟啦，都唔理啦。抹完佢之後咧，跟住咧好誠心地。嗱，唔好怪我哋，唔好怪我哋，唔好怪我哋。 細路仔唔識世界， 仲要唔敢出聲， 當然冇發生過， 冇發生過，仲唔敢出聲，因為驚屋裏邊有人啊嘛。快走！ 但嗰晚實發噩夢喎，即係你係做咗虧心事啊， 受到內心嘅責備。 我細個都係咁嘅，即係一做咗啲唔太啱嘅嘢咧，就會發生呢啲。 咁啊冇喎，嗰晚 係咪啊？ 冇乜嘢。 但都冇事啦，你哋两个好端端咁样，即系冇惩罚你哋咯。 惩罚咗可能你唔知道啦， 可能原本 本身更好， 原本已经系超级富豪咧。 咁所以要小心啲啦，下次。 这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与赛果，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压力如暴雨泼不熄心中那圣火，内战力从没有离阻。输及如怕输，看不出之后赢什么，对得起困局磨练我，痛苦算什么。心态战胜荒诞是成真的我，用血汗燃亮这段火，赢了我信念，美得抢更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能拼到最后，不枉这无时无，留到了最后，坚守比最美好。阳光更怒火，还有我作到，谁率先作战，永远未能。直追不那痛楚，艰辛锻炼结果。最坏时状态眼睁开，不可以去躲。没气力还是有断火，赢了我信念，比得抢更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斜方也许被看当平地多，以主观价值投入过，而不计成果。挑战过去的我，练成今天我，旧纪录还是会打破。崎岖中更自豪，输得起更加高。比起这无时无。我清楚阳光中苦恼，某个去兜路，赢输都知道，心中价值最高。凭心思鼓舞，某个都记好，明天终点见，要信念来达到。 听过张学友啊，坚持的意义。 嗯、喂，听到呢只歌咧，忍唔住都要讲少少奥运啲花边嘢啊，因为冇计啊。嗱，当然啦，你话主要嘅资讯咧，转个头咧，小白就会透过神哥嘅环节同大家多讲少少啦。嗱、嗯，总有啲花边嘢。第一个花边嘢就系，琴日咧有一个白俄罗斯嘅选手啦，跟住又唔系好想翻自己嘅国家啦。跟住我喺啲朋友咧就喺下边留言啦，即刻话，唉，你俾我依家去到东京。我都唔想翻嚟啦，系咪先？即系意思讲紧一样嘢咧，就系话啊，即系好挂住东京啊，即系大家有一个咁嘅情怀，咁都明白嘅。我哋都接近两年咧， 因为你好耐冇去啫，但你住得耐都系翻屋企噶啦。 系啊，可能系咁。 正所谓， 但我冇试过住得耐啊。 佢要试下先啊。 系，我想试一次住得耐。 No place like home 啊。系，咁都系嘅。即系香港始终系一笪好嘅地方。 当然， 即系讲完呢一个小花边，另一个咧几得意，一个跳水嘅金牌得主咧，佢嗰个减压嘅方法咧，佢系一个男士啦，叫阿 Tom 啦，系戴利啦咁样啊吓。 佢已经成为咗我新嘅男神。 系，我都想讲呢、這个呢、這个跳水运动员， 因为靓仔啊，定大只啊？ 唔系， 好多嘢。 佢做佢做一个呢、這个系啦，除咗靓仔大只再。 等我形容，首先佢真系靓仔，第二佢系靓仔得嚟咧，系 QQ 嗰种，一眼大大，亦都有少少童真嘅感觉。再者，佢今次咧就喺跳水嗰度就攞咗一个金牌啦，咁啊非常之好多好多 muscle 啦，你见到佢跳水嘅时候，哇，好有型。仲有就系咩咧？即系我谂就系阿欧所讲噶啦，佢有个兴趣就 系 编织， 系啊， 织冷衫。 好得意。 你睇下， 你又知 佢喺墙边， 佢墙边 啊， 打气嘅时候， 打气嘅时候咪喺度织冷衫咯，仲织咗啲袋仔出嚟送俾旁边啲观众。 系啊，同埋咧，佢织得好快，重要咧，佢唔系普通嘅织。我有留意到佢咧，佢织得好快之余，即系今场咧织紧一件冷衫啦，转个头织紧第二件啦，有 pattern 嘅，即系唔系净系正式噶，佢有啲咧系有 织啲国旗啊， 系啊，有花纹，但系佢完全唔需要睇书， 系啊， 直接织，即系好明显佢系一个编织嘅高手， 老手嚟。 个脑里面已经即出现晒，即应该系点样织啊？因为佢话好减压啦嘛，呢一件事。再者，佢原来有爱心，俾我见到，因为佢成为咗我新嘅男神咧，我就即刻去 follow 佢啦。 听得出你好兴奋， 睇下佢啲嘢啦，系啦，多谢你开呢个题目， 全部都唔跳水。斋讲编织嘅，你开佢嘅社交平台 啦。咁发现点解佢咁中意编织呢？第一就系佢话，因为佢自己即系觉得系一个好舒缓嘅方法啦。第二，咁佢编织咁多，边度着得晒呢？我见到佢编织好多咧，系狗仔、猫仔嘅衫啊，细细件、细细件。咁佢咧又捐去俾一啲动物去着啦。咁仲再者咧，就 系 将呢一啲编织嘅衣服咧，就攞去筹款。 系 啦，咁原来话说咧，佢爸爸曾经因为患脑癌咧，就逝世嘅。咁、於是乎佢就好想帮即係患有此症嘅病人啦。咁佢就做一啲即係呢啲叫做手作仔啦。咁然后就攞去捐款。係啦。咁希望呢筹得返嚟嘅款项呢就可以帮返呢一班嘅病人咁样啦。咁我就觉得喂其实佢好有爱心喎、即係佢唔止靓仔跳水有实力。跟住仲要 好人好事。 心灵手巧仲要好人好事。所以我鍾意佢。 哇即系我一个咁嘅 post 咧，我都睇唔到咁多嘢，我纯粹觉得啊几得意，编织可以减压。如果钟哥你呢排压力大，不如你学下编织班啦。 男人同女人睇嘅嘢就唔同啊，譬如男人睇到呢一个报道咧，其实好简单，睇到咩啊？就是、不看咯，我咩事啫？我可能去下一版噶啦。崔健同看到呢些女性啊， 系 慢慢抡咯， 系啊， 所以佢抡咗咁多嘢出嚟， 抡啊， 哇，厉害啊！即系你唔讲咧，我都唔知道原来佢背后嘅身世啦，以至点解编织嘅故事或者帮到咁多人， 佢又识得编织件冷衫送俾人。我哋就系识得编织美梦，呃自己啦，即系争几 咁争好远嘅。我哋嘅身材都争好远，首先，即系佢啊，成日唔着衫，我哋就日日着住件衫。 所以做男神咧，有几个先决条件啊。根据正话崔杰同讲啊，靓仔， 系 又童真， 系 咩眼大， 系 有腹肌。 唔系呢个纯粹个人喜好，个人喜好。 有腹肌，仲有咩啊？有一啲有爱心， 系 仲要系识做一啲咧。你以為是女人先識做的事 情是特別的地方呢我想即因為最近成日其實譬如他在池邊幫其他運動員打氣的時候那些 cam 都會 tick 他在那裡編織緊嘛我想最特別就是那個對比即是你會覺得他本身比賽緊的時候呢好 man 啊好各陽光氣 啊 他的反差好大啊跟住落咗場之後呢他就做一些好心靈手巧好靜的事情那你就會覺得哇個畫面真的 好啦， 好靓、 啊。有冇谂过即刻报翻个编织班啊？老实咧，我就读男校啊，冇家政堂。 有冇收过人哋编织嘅颈巾先？ 有啦， 一定有。 哇！ 你睇钟哥笑到， 唔系呢个基本嘢。 如果调翻转头，即系话有个男士参加奥运嘅时候，好多人咁样见住。我即个编织班先，你会觉得好吸引。咁如果调翻转头去到女士跳水嘅时候，有个人喺度锯木， 系啊， 有个做啲好 man 嘅嘢，你会唔会突然之间好多人走去报呢个？ 都系筹募善款嘅， 唔系 会好多人报募公班咧， 揼个葵出嚟喺度，系咁样镜 头影埋去，哇！仲见过嗰间家私铺， 女汉子 自己揼一个出嚟，咁啊得唔得咧？ 其实 几型 喎，系啦，调翻转可能从男性嘅角度。是吸引的喎，呢、 啊、 個女士，即係睇到佢獨立，係啦，獨立， 同埋佢 智慧嘅一面 嘛。佢打氣都係幫自己國家打氣啫，冇話幫埋其他國家打氣啊。咁其他國家有演出嘅時候，佢咪喺度揼住木先咯。 咁啊，弊家伙啦！即係以後咧，個鏡頭唔係淨係影住佢哋做緊嗰個運動項目嘅時候啊，佢哋都要鋪排埋咧。學定點樣去喺休息嘅時候吸引全世界嘅眼光。 哦，呢個一定啊，呢個一定啊。其實好多運動員咧，即係眉眼之間咧都會 plan 噶嘛啲鏡頭。譬如我琴日夜晚黑睇呢個尹律穎咧，有陣時佢上台嗰一刻咧已經係一個 performance 嚟啊。對落台咧走嘅時候咧，再睇翻即係。其他分數知道自己贏定輸咧，其實都好似金像獎影帝揭曉咁噶。 表情管理好緊要。 係啊，即係你嗰下，喂，究竟好興奮、好錯愕，定還是戥人哋開心？即係全部都係計算之內。 看在眼裏啊，大家都。 係啊。

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好多时鍾意听日文歌嘅粉丝都会特别鍾意同韩国歌迷比较，只有一个情况系例外，就系歌手跨地域演出。韩国团体 SHINee 每逢推出日语作品都可以同时得到两边乐迷嘅欢迎，所以话佢哋真系利用咗音乐带俾世界大同以及多元化。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SHINee Superstar。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的推介作品有来自韩国的团体弹力唱日语的歌曲 SHINee Superstar。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Gigi 同我玩夹公仔机是不是很深夜浪漫呢？其实我夹货柜都懂的。 好深夜浪漫啊，思芬。不过你冇牌都可以调运货柜嘅咩？ 梗系唔得啦，唔系净系听我茉莉讲啊，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短剧讲，嘉宾有佢。 货柜处理要安心，做足准备自放心。我系 Gigi 张曼芝。 出边诶，继续打风啦，一号波啦，但系钟哥同埋 Kitty 请我哋嘉宾出场，睇下个股市有冇打风啊吓、嗯！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清卿，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啊！睇到八月开局咧，理想、啊、港股收复咧26000点嘅关口，今日嘅市况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啊，嗱、那个市况方面咧，就明显就相较之前咧叫做稳定翻啲。但係咧，就當然咧，就其實你知而家個市況方面咧，都係啊，投資者態度都係比較仍然都係謹慎啲嘅，咁亦都係等緊咗啲即係政策上面嘅消息啦。咁所以變咗就我覺得叫做係改善咗少少，但係就反彈啊上升動力方面咧，相信就未話係真係完全係好強勁住，投資者態度方面咧，都應該係比較觀望為主咯。 嗯。是啊，咁啊市况就睇得返好少少啦，可能大家都有啲投资意欲睇睇喎。 哇，咁我而家睇呢梗係睇啲新嘢啊，正所谓新能源新能源㗎嘛。嗱讲緊啲新能源车啊，咁、如果而家佢睇呢，譬如话比亚迪啊或者小鹏呢啲，可唔可以睇高一线呢？因为而家係已经变成国家战略重点㗎喇。 係啊，升返上去啦，股价又。 啊嗱，阿鐘哥食嘢啦， 即係跟你學嘢啊嘛！ 你咪睇翻近排嚟講嘅話咧，國策方面好重要啦，因為咧，其實你睇翻之前咧個市，哇，好似即係呢個係風吹草動啊，或者係即係呢個波動咁大咧，其實好大程度上咧都係國策嘅因素啦。咁、你見到嗰啲平台經濟股就知啦，即係話差唔多舊年嘅時間同而家咧，即係一個天一個地嘅，簡直完全係、就大家完全咧係覺得兩個投資環境方面咧係好唔同，就因為嗰個國策嘅轉變咯。咁你見到而家其實我哋早幾個禮拜嘅節目都有不斷講啦，其實而家咧個韓國業方面咧都面對緊一個整頓上面嘅問題，尤其是嗰啲咧同民生相關性嗰啲類似水電煤嗰啲嘢嘅話咧，就一定係咧就係重點咧就被整頓嘅對象嚟嘅。咁就少數有某啲範疇方面咧就係冇乜整頓，仲要係即係鼓勵嘅。咁第一就半導體啦，第二就頭先提到嘅呢個新能源車啦。咁因為呢個配合翻咧，就國家嘅政策或者全球好多政府嘅政策都係嗰個碳中和嗰樣嘢個目標咧，其實唔係講緊好耐嘅，即係講緊可能即係呢個 十年八年呢啲期間裏面咧，都要達到一個幾進取上面嘅目標。其中一個好進取要達到呢個目標嘅手段就係增加新能源車嘅比例，減少呢個碳排放咯。咁所以變咗你睇翻就喺呢個環節方面咧，就係穩定啲嘅。咁但係呢個環節嘅話咧，如果即係我個人中意嗰啲，如果有成日聽我哋講嘅話咧，我都係中意個比亞迪。如果唔係咧，就中意呢個係即係共鋒咯。其他嗰啲小鵬啊、理想啊嗰啲嘅話咧。即規模是小一点，其实小鹏都公布了，其实较早时公布了7月份的付运的个增长都成一倍的，但是车的数量都是讲了几千辆，那个规模上面的话就不够去到比亚迪那么有规模效益，还有最重要我们节目上强调比亚迪方面除了做车之外呢，它的研发能力是强的，在电动车的世界呢，我们当它手机股那么看，而多过当它一个车股那么看就会好一点。 系咁啊！睇完呢个新嘢，不如睇翻啲旧少少嘅嘢啦。 传统板块 系啊，想睇少少汇丰啊，因为寻日咧就出咗次季嘅业绩，咁啊业绩咧都算几靓仔嘅，咁不过派息咧就相对比较保守。咁寻日见到个市咧，即系大家都即系憧憬住佢放榜啊嘛。咁不过咧，佢股价升咗一阵之后咧，即系中午反而放咗榜之后咧，就嗰个升幅就收窄啦。咁啊，收市报43.45，嗰个升幅咧都唔够1%。咁我想问。问阿 Kenny 啊，咁其实今次呢个业绩对于汇丰嘅股价嚟讲，有冇一啲刺激嘅作用咧？ 我觉得都系一个符合到预期一个平平稳稳安全全啦，即系大数比预期好啲啦。咁但系你睇翻啲细数嘅话，其实就冇话惊喜咯，冇 surprise 咯。咁同第一季嘅情况都系差唔多，都系即系睇翻都系受惠翻嗰个系即系呢个外患账拨备方面咧，就系减少啦。咁不過有提到就係全年方面咧，有機會有個回本都唔出奇嘅。咁呢個有啲都係叫正面啲啦。咁第二就係嗰個係return on equity 啦，我哋成個 ROE 方面啦，就去翻8%几嘅水位啦。咁同第一季嘅情況嗰個情都差唔多啦。咁另外就地區性啊，咁各個地區方面咧，其實都有一個改善喺度嘅。咁另外業務範疇上面嘅話咧，就當重點我就會睇翻嗰個個人。個人零售行業務啦，同埋財富管理啦，咁都增長咗一倍嘅。咁有個 surprise 就係嗰個工商銀行業務份上面嘅話咧，都仍然有個增長咧。咁呢個就俾有啲驚喜咯。咁總括而言咧，都係一個平平穩穩、四平八穩嘅業績嚟嘅。咁股價上面咧，我覺得都可以 support 得到佢咧，譬如慢慢浮翻上50蚊嗰啲位係有機會，但要突破50蚊咧就比較困難啦。 咁啊，散股民就要留意一下咧，因为可能咧，即系汇控啲股民都好忠心噶嘛。咁啊，睇下系咪如 Kenny 所料啊，上得翻50蚊咁啊，即系距离自己啲买入价都会贴近一啲啦。嗱，睇翻咧呢个礼拜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股份公布业绩啦。咁啊，包括今日啦、广灯啦，同埋咧阿里巴巴出业绩啊吓。咁啊，呢啲股份又值唔值得部署下咧？包括系公用股同埋咧 ATMX 入边嘅阿里巴巴啦。咁啊， 要小心啲啊。你咧就業績其實又唔係一個太大嘅擔心嚟嘅。你睇翻而家其實雖然嗰啲即係互聯網平台股跌到1.6%啊，但係個業績其實冇乜太大走樣住嘅。其實而家最大嘅問題，我哋成日都講就係睇佢前景啊，即係睇佢嗰個未來發展嗰個模式同埋嗰個空間係乜嘢。因為我哋之前咧呢啲ATMX 股嘅話咧 ，supply 咗好多將來嘅增長嘅潛力同埋業務啊、空間等等各樣。咁但係你咪好明顯而家個玩法完全唔同咗啦嘛。咁所以變咗係個 valuation 喺個估值上邊咧要調啊，就唔係個業績，即係我唔係擔心業績而家即刻走樣嘅問題。你見到其實就算你喺翻呢個係之前嗰啲咩乜乜購物節啊，或者係即係電商嘅 GMV 嘅情況方面都係 OK 㗎。你而家冇話個政策而改變咗，你唔買香港嘅嘢㗎嘛？大家依然去天貓啊、淘寶去淘緊嘢㗎嘛，冇影響到㗎嘛。但係咧，就佢個業務上面再發展嘅範疇咧，就有影響啦。其實你天貓或者譬如阿里巴巴嗰啲，其實佢增長最勁或者個回報率最高嗰範，唔係講緊網上平台啊嘛，係講緊用緊網上平台嘅數據或者用户嗰個優勢，而係同你提供一啲係金融上面嘅服務嘛，包括之前嗰啲回報率最高嗰啲咩借咩啊、拍借八嗰啲咩 花呗、借呗， 呢啲咧就係嗰個回即係 ROE 係好高，因為佢杠杆係超級高嘅嘛。 咁所以即係散股民都要留意翻啊，可能咧未必如預期啊嚇。根據 Candy 所講，好啦，咁啊，公用股都講埋啦。嗱，琴日咧即係中電就出業績啦，好似都麻麻地，因為小賺23% 嚇，咁都繼續派中期息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啦，今日出隻廣燈啊嚇，派成績表。廣燈又係咪好少少啊？相對 Candy 你覺得？ 嗱，其實就喺海外業務上面可能都真係有受影響嘅，因為你睇翻中電同埋廣燈都係除咗本地嗰個係即係公用事業之外嘅話咧，其實都嚟幾多嘅 contribution 就喺呢個喺海外嘅，咁海外一定受影響嘅。香港亦都其實都會受疫症因素影響，不過咧就叫做開始慢慢係復甦翻出嚟啦。咁尤其是嗰個工商用戶上面咧，都應該開始慢慢有復甦嘅情況。但我覺得公用股有佢嘅市場嘅而家，因為個市波動嘅話咧，其實你見到都有啲資金咧，就真係都中意啲比較安全全啊，穩穩陣陣收息嘅股份咯。所以呢一批股份方面咧，我又唔太擔心佢太差嘅表現。 咁啊，散股民可以部署一下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Candy 鄧聲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曬 Candy， 唔該曬 Candy， 唔該 Candy， 拜拜。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琴日咧都继续讲紧啊，一样嘢就系消费券啦。咁啊，唔知道大家用咗自己嘅支付平台开咗第一次用未啦？咁有啲朋友就话喂，要攞啲优惠券啊，或者咧用唔同嘅支付平台咧，又话咧用20蚊啊送翻5蚊俾你咁样啦。有好多呢一类咁嘅优惠啦。咁啊，自己上网再揾多少少啦吓。咁啊，优惠券嘅详情咧，就再等下一轮佢再派嘅时候咧，我先再同大家跟进翻。因为咧， 唔明点解你欧同阿 Kitty 咁熟嘅咧，可以喺边度使钱啊？ 使钱嘅熟啦，赚钱我唔熟啫。 使钱好容易啊！你问下小白啊，系咪先？即系你组织一个家庭，再生多两个小朋友出嚟， 赌晒落海噶啦， 你就知道啲钱点样用 嘅。唔系赌落海嘅， 投资喺小朋友身上边 系值得嘅。 值得系啊！ 头先佢发晦气啫， 唔紧要，你揾到噶啦。 冇俾佢听到啊！ 小心啲啊！ 即系我哋咧， 我惊你今晚翻唔到屋企 啊！ 换咗锁啊！换咗锁，喺门口。唔好入嚟， 咁啱又打烂咗啲玻璃。 小白就要担起头家，就要照顾小朋友啦。咁啊，继续上边都要照顾妈咪啦。咁啊，我哋都系啊吓。咁啊，落油卡咧，琴日都讲咗少少啦，就系话长者咧2蚊嘅乘车优惠，有一张卡真系会出嚟啊吓。咁啊，1957年出世啊，合资格嘅长者咧就可以咧即日到8月31号，系啦，8月31号之前咧就申请个人八达通卡嘅落油卡啦，以2蚊搭车咁样，咁啊，落油卡嘅申请方法咧，就呢个时候咧打俾你个仔先系啦，或者打俾你个女先。喂， 咁可能好多好多 点整啊？ 自己识整嘅， 系啦，我都相信咧，即系有啲好精灵嘅长者啦，或者即系用五台嘅说法，老友记啦， 佢哋啲朋友会互相交流嗰啲消息噶嘛？你整咗未啊？ 系啊， 亲， 系 啦， 喂，其实 讲嘢一定系咁慢咧。 好慢咧，我系特登憋住中气出嚟咯，比我平时更加有气有力咯。 系啦，喂，其实呢个2蚊乘车优惠咧，我都觉得几正喎。嗱，作为一个即系30多岁嘅人啦，我觉得哇，如果依家俾我咧 all the time 啊，即系所有时间都可以2蚊搭车咧。其实几好、 啊，你搭去边啊？谂住 我正想将呢条问题问下你哋， 你又唔好咁样，你要知道咧，佢哋有翻咁上一年纪，即系话佢哋曾经喺金钱上啊，贡献喺个社会上， 我知 多啲， 系 而家攞翻啲甜头啫，都系攞翻叮当咁多嘅啫、 等于我哋咧，系啊，报税都唔止报5000蚊噶，咁我攞翻5000蚊消费券，我都觉得好啱数噶，我都系咁样谂噶，系啊，都系攞翻叮啲甜头。不过即系如果有2蚊俾你搭车咧，你想去边度咧？我又想谂啦， 去西环嗰边咯，我谂 系咩？点解啊？ 平时你都去得噶， 系啊， 都得，都得。 有铁路比较方便。 咁算啦，我平时都去得嘅。不过我成日觉得西环咧好啱嗰啲打发时间用啊，呢个地方 系 啊， 系 嗱，同埋佢又有啲海味睇下啦，咁啊又有叮叮搭下啦，系啊，所以嗰边咧系几悠闲嘅，同埋咧呢个地方已经算系远离我平时会涉足嘅地方好多。 你唔好讲到住喺西环嗰啲。人咧个个好似冇嘢做咁样啊，佢哋都好忙。 嗱，所以咧，如果你问西环嘅人咧，可能佢就话：咁我会搭去沙田咯。 你问西环嘅人咧，佢一定会讲：我 想搭去西贡咯，西贡一个更加悠闲啲嘅地方。 西贡嘅就话我都系出上， 系啊，去翻中环咯。 喂，西贡都几好行，即系有阵时啲长者咧都会去下西贡，譬如食碗粥啊，饮个早茶啊，或者行下山啊。即系如果好天气啊，秋天嘅时候咧，即系你知，即系小华知道啦。西贡都好多行山嘅路径啊，即系啱啲，即系长者又好，即系唔同年纪嘅人，唔同难度都有提供啦。小华如果俾$2你搭车，你搭去边啊？ 其实我最衰系离岛， 系咪啊？ 我又唔知嗰$2优惠搭船得唔得咧？可 哦，要 check 翻先。 佢一讲就讲咗最远，我搭去机场喎， 搭去机场 唔受噶喎，好似系嘛？ $2搭唔搭去机场？ 好似唔得噶，唔得噶，系啊， 系咪啊？哦，咁啊，真系要搵翻啲资料 睇清楚啊， 系啊，同埋咧，即系如果$2搭到去机场咧，长者嚟讲都几正啊。有啲长者可能都系航空迷嚟噶嘛， 系啊， 即系佢可以睇到啲飞机升降， 影下飞机啊。 系啊，因为咧有啲细 同埋机场嘅日落好靓噶， 系啊，即系 真 系 好靓， 真系好靓，我都见过一次，有幸。点解咧？啱啱班机咧一落机嘅时候咧，佢话哇咁光嘅，哇嗰日落咧。是好似拍緊即係冲上雲霄，即係唔真 咁樣㗎， 即係嗰個太陽好似假咁樣。 你一講到呢一個機場話影飛機呀嗰啲咁樣呢，係咪覺得以前啟德機場呢真係 perfect？ 系啊， 你只要行出街，你已經可以影到架飛機， 系啊， 唔使搭車搭。 同埋有埋啲大廈度做比較咧，咁你個飛機影出嚟又特別大架。 系啊，系啊，同埋舊時成日都聽到飛機聲嘅，即係隨住呢一兩年疫情啦，咁你聽到飛機經過上空嘅聲音咧。真係少咗好多嘅，即係舊時你好容易就會聽到，哇！即係啊有飛機經過， 即係講下電話啊，唔好意思，飛機經過。 等陣先， 你而家講唔到呢 嫌佢嘈，而家又掛住佢。 係啊，即係呢一樣嘢都幾得意啊！嗱，我嚟緊咧就會實戰地幫阿媽整翻一張呢啲旅遊 卡， 因為佢好開心啊！佢覺得終於受惠到，因為佢 七年啊， 佢撳低咗個年齡噶嘛，即係撳低咗一兩年咁樣。我印象之中啊，咁總之就即係個惠及嘅層面就多翻啲人咁樣，就納入呢個$2乘車優惠。 其實係一件好事嚟㗎，係 嘛？ 因為譬如話，即係你佢好容易理解，譬如話年紀大嘅人，通常哎呀出街。好貴啊！因為佢哋冇即係暫時嚟講，佢哋叫做停止嗰個揾錢能力啊嘛。咁有錢咧，梗係擺喺身邊啦。如果佢哋唔出街嘅話咧，咁佢哋就可能會唔想點樣使錢。如果嗱，我交通平啲係一個誘因啊，令到佢哋出街去玩。出街去玩自然會消費啊嘛， 係啊，講得冇錯， 變相令到嗰、那個即係自己個呢個城市嘅消費能力咧，其實可以提高翻。 就算唔消費，我覺得都開心啲咯，即係鼓勵佢哋即係搭下車啊，睇下街啊，或者即係 開朗啲啊， 係啊，兩個老人家一齊行下咁樣都好過即係 十個都得嘅，唔好兩個 都得嘅，五個都得嘅，我哋五個都得嘅， 我哋五個咯，第時 老人家啊， 所以我好希望呢個$2乘車優惠咧永續啊。永續，到 我 哋 老 嘅 時 候咧，我都有得$2乘車優惠。 放心啦，唔會翻轉頭嘅， 係咪啊？ 呢啲點會無端端翻翻轉頭？我哋都係去翻80歲之後得攞啊， 係 唔會噶。 我驚到時個研究報告出嚟， 人口老化 啊，即係又話個研究報告出嚟咧，銀髮族咧先係消費潛力嘅王者啊！全部嘅銀髮族咧都同你講緊咧有500萬港紙起身嘅， 銀髮族先變咗壯年咁樣， 呢個一定啊！ 即係80歲之後先攞羅油卡， 呢個一定。你打开报纸，个个都话成功靠父干嘅，系咪先？即系个阿爸又话唔知点样，父亲节啊，攞200万俾个仔做首期啦。小白你啊，讲紧 好啊， 第时啊，系第时啫，第时啫。 你而家准备 系啦，所以你尽量。 佢仲有两个仔， 200唔得咧。到阿小白同阿小小白佢哋大个咧，200唔得。 系啊， 你唔好吓佢啦。 起码都五球， 我放弃咗你嘅， 唔好留留。 一 厘盾 就得，我俾你听啦。一厘盾200万就有， 咁又唔系。 今日换锁啊，再讲呢啲。中间玻璃又打烂咗，跪喺度。 我成日都话咧，喺我哋晨光嘅团队入边咧，小白嘅压力咧系最大嘅，系啊，所以我常常都想扶持下佢。 唔系， 同埋 唔好 咁样，系咪？ 点 解？最开心系佢， 最开心啊， 最开心， 最幸福系 佢。福气嚟噶呢啲，系啊， 两个仔 最有福系你。 小白我都系想讲两， 快啲加入游 又有红烈啦。 哦，初初咧，我谂住阿 O 即系觉得哇咁辛苦，不如我就话你请佢食早餐。 类似啦， 但系而家调翻转头，即系其实最有福气系你，小白不如 你请 包 你食早餐 啦。 大家有乜嘢所谓啊？今日你 run 我嘅， 系我哋几融洽啊！我哋嘅团队入边啊，简直咧系爱嘅流露啊！系咪中国？即系好似我哋头先讲个题目咧， 都 feel 到， 即系整烂咗，一整烂咗人嚟啲神主牌，唔关我哋事啊！ 系啊， 好啊，系啊，嗱，你揾翻白猿浩得噶啦，佢头先咧将个波咧踢到你个神主牌啊，冇跟我翻屋企啊， 夜晚有冇啲唔舒服啊？冇 啊， 瞓得好冇啊，瞓得好 啊， 洗脱晒所有嘅嫌疑咁样，不过小白都系好敬重嘅，系加油，俾心机啊， 俾心机啊， 系啊，早餐我哋食，请啦， 我哋请啦， 知你辛苦嘅， 呢几年你要辛苦啦。 嗱，不过咧，即系讲一句认真，即系头先嗰啲路由卡嗰啲点申请嗰啲条款咧，自己上网咧去揾揾佢。讲紧系如果你想即系关心一下爹哋妈咪啦，讲真，即系你话疫症期间可能都少咗翻屋企食饭，咁啊，藉住呢个机会咁啊问候下佢哋，喂，究竟啊，即系呢个消费券攞咗未啊？买咗啲乜嘢啊？冇乱使钱啊？冇俾人呃咗啲消费券啊？落油卡整咗未啊？咁啊，打开个话题盒子，咁啊，令到咧即系同屋企人啲关系都 close 翻啲啦。 系啊， 系啊，好啊。不过出街行下都要睇埋个天气啊，同大家睇睇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91%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8月3日系一年嘅第215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50日。1958年8月3日，世界上第一艘实际运作服役嘅核子动力潜艇，隶属美国海军嘅鹦鹉螺号核子动力潜艇抵达北极点，成为世界上第一艘抵达北极点嘅船只。至于水面船只能够抵达嘅纪录，直到1977年苏联核动力破冰船推进到北极点先出现。鹦鹉螺号由人称核动力海军之父的美国海军上将海曼里科佛支持建造，1954年1月21号下水，同法国著名小说海底2万里中的潜艇同名。1980年3月3号退役，现已改为潜艇历史博物馆对外开放。8月3号出生的朋友追求冒险，经常被危险事情吸引，不喜欢繁琐的日常生活，享受不安定的状态，容易自我膨胀。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挑战极地的旅程是不是可以满足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人类喜欢挑战极地，是为了更了解大自然，还是只是想展示自己的能力？ 正紧嚟到早上的8:30，一号戒备信号是现正生效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东京奥运今日将会产生26面金牌，港队女子乒乓球队代表杜海琴、苏慧音和李浩晴将会出战团体赛四强，同东道主日本争夺决赛席位。首位出战奥运跨栏项目的香港田径代表陈仲宏就会在男子110米栏预赛第四组亮相。白俄罗斯奥运短跑运动员齐马努斯卡亚日内前往波兰华沙，他已经接受波兰外交部提出寻求国际协助，并取得波兰入境签证，已经购买机票在星期三乘搭直航机由东京前往华沙。齐马努斯卡亚声称投诉国家队教练在未得他同意之下安排他参加不擅长的接力项目之后，被强行要求回国。

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咁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小榄嗰段都是车多；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跟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浪翠园一期；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去马场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话你知。越来越多人喜欢网上购物，因为够方便快捷。不过买家都不可以忽略网购带来的隐忧和风险，否则就会很易得不偿失的。 例如在一些虚假网站买了东西而收不到货品，通过不安全的网页付款，令自己的个人资料外泄，又或者收到和商品描述不符但是又没得退款或者更换的货品。 不想遇到以上的情况，网购之前就要选择一些值得信赖、信誉良好的购物网站。可以留意网站设计会不会太过简陋呢？有没有清楚的销售、退货和私隐条款政策？ 可靠的网站还会提供商业地址或者电话号码。如果购物网站提供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优惠，你就要特别小心查证清楚。 你可以上网 check 下卖家的背景和其他顾客对他的评价，来评估卖家的可信性，千万不要贪便宜就什么都不理啊。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涉 二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后尾讲心理。 好，今日嘅办公室心理学咧，就讲一样所有人喺办公室都会做嘅嘢，就系倾偈、闲聊啦。 系、 但系讲咩咧？个内容咁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啦，可以讲下即系奥运啊，可以讲下兴趣啊，都唔亦都可以讲下是非啦。 总之，泛指同工作冇关嘅说话啦。 冇错啦。咁我想问一下你哋，觉得喺公司呢一个嘅环境底下？闲聊讲一啲同工作冇关嘅嘢，到底系利多啊，定系弊多咧？ 真系唔知啊，因为首先你又有啲数据先，即系譬如话你起码要有一间公司开亲口讲嘅，全部都系公事，冇废话讲嘅，你先至可以有一个数据去话俾你听。如果讲咗呢啲嘢之后有冇帮助啊嘛？但系我未见过有一间公司系完全净系讲公事 嘅。不过我以前咧，即系上过一间公司，上过几次嘅。我好难忘嘅经验，因为可能我哋自己本身就譬如港台 office 咧，都系叫做即系传媒机构，即系比较上咧系会多啲人倾偈嘅，就系嘈啲嘅咁讲啦。有啲 office 咧真系好静，静到咧即系大家跌咗支笔就已经系大声啦，地毡嚟噶啦，都听到。好啦，跟住咧原来譬如我同阿崔杰彤咁样坐对面啦，我哋系唔会直接咁样倾偈嘅，我都会打内线，然后细声喂崔杰彤，系个文件你搞掂咗未啊？ 如果你有 OK 嘅，你send 翻 email 俾我。 好紧张啊，公司嘅 系啊，系咪嗰啲咩特务机构嚟噶？ 唔系啊，金融嗰啲公司嚟噶。 哦，每秒钟几百万上落， 系咯系咯， 真系咧你你大声啲讲，其实喺隔篱啫嘛，系咪先？你都要打内线。 唔系，但系可能真系好影响情绪，我又好明白。即系人哋即系哇，已经即系热窝上嘅蚂蚁咁样，仲有隔篱有几个人喺度系咁讲嘢咧。 如果啲金融机构咧又惊讲错嘢啊嘛。 哦，系啊， 即系譬如即系好似如果阿六号即系阿六号喺嗰度做咧，佢本来想嗌佢六号吓入六号啊，咁啊误会咗噶嘛，唔得， 影响咗人哋嗰、那个决策就唔系几好啦，本身唔想噶啦，点解啲小白讲两句啊咁又好啦，试下啦， 叫阿六号入嚟，六号入吓。六号入去 入房咋？ 入房咋？系啊，误会咗 消费啊， 系啊，误会咗唔得嘅。 喂，但系嗱呢一度咧，佢有讲嘅积极嘅闲聊内容，即系唔系无聊啦，即系佢咁讲，佢话都可以提升我哋嘅可信度，甚至咧系树立威信。 啊、 譬如你话咧嗰啲闲聊嘅内容系一啲小道消息，但系可靠嘅、 嗯。 譬如公司有啲咩升迁啊，或者公司嘅发展啊等等，嗯、你可以攞到一啲准确嘅资料，而喺公司未 officially。announce 之前，你已经可以同大家讲咗，喂，渗少少料俾你知啊、 嗯， 我收到风咁、哦、样，咁可能咧，久而久之，你就能够树立咗个形容像，就系、是，喂，佢知道好多有效嘅资讯噶，好、哦、可靠噶，有啲咩问佢啦，咁样。 Office 天文台啊， 但系睇下究竟佢平时放出嚟嗰啲系咪生挨 嘅？系啦，如果佢准确咧，就可以树立呢个威信。咁如果你话佢系生挨嘅，到最后都唔系真嘅，又或者佢发放出嚟。资讯咧系引起同事之间嘅一啲利益冲突嘅，咁就唔系咁好啦，就唔适宜咧喺闲聊之中嗰度透露啦、 嗯。 再者，更加贴身嘅咧就系同事嘅是非、 嗯， 到底啊闲聊嘅时候讲同事嘅缺点系一件好事定唔好事呢？原来有大学咧就做过一个研究，咁佢咧就揾咗一班人嚟做一个实验，咁呢班人咧就喺度睇有啲演员喺度讨论朋友嘅影片，即系播片俾你睇，咁嗰段片嘅内容咧就系嗰啲演员咧喺度讲，即系譬如我系演员 A， 我就喺度话，哇小白个人咧真系好差嘅，我有次咧见到佢咧喺度踢嗰只狗仔个 pat pat 啊，佢、 哦、 一定系一个好唔中意小动物嘅人啊，咁、嗯、样，咁嗰啲参与实验嘅人咧就喺度睇呢啲片，好啦，睇完啲片出嚟咧。咁然后嗰啲参与呢个实验嘅人咧就会讲翻，喂，你对于片里面嗰啲人有啲咩睇法啊？嗯、特别嘅地方就出现啦。 系， 虽然咧喺条片里面系我话小白唔中意小动物啊嘛，冇爱心啊嘛，点解先出到嚟咧？啲人系觉得我都冇埋爱心、啊， 即系你话人嗰、那个 系啦，我话人即系我指出人哋缺点嗰个咧，都令到睇嗰个看在眼里嘅人咧，觉得我都系即系一担担嘅，觉得系唔系咁好嘅？点解咧？原来有一个效应叫做同步特征转移效应，即系当你批评人哋嘅时候咧，另外嗰啲人就会觉得你喺度批评人。简单嚟讲，话人者是，其实佢都系咁样噶。 说人是非者，便 是是 非 人。 网上边好多都系啊， 系咯，睇唔到样啊嘛，网上嗰啲 更甚添个情况。 系啊，直头有嗰个联想喺度啊，即是话当我哋讨论另一个人嘅时候，听你讲倾听者咧，系会无意之间将我哋自己所谈论嘅性格特征咧联想埋一齐。咁、 嗯、 最终喺倾听者嘅印象里边咧，呢一啲获取资讯。就会包括你谈论嘅事实啦、描述嘅语言啦，同埋正喺度讲紧嘅包括所嘅人物咧，佢都接收晒。 咁如果调翻转头啦，如果你不断系赞紧嗰个人， 嗯， 咁啲人会唔会觉得你都系嗰个好人呢？ 啊，啱啦，正正想讲，其实调翻转咧都有可能系会发生嘅。呢、嗯、一、這个叫做讲、多次啊，同步特征转移效应。咁佢话咧。所以调翻转最好你就喺人哋面前咧多啲赞下。 哇！咁有你冇你系咁赞啊？ 唔系咁，但系你又不能够太虚假嘅，即系你就会有第二个效应出咗嚟噶啦，系啦，即系有你冇你都赞人，又去擦鞋精嚟。 但系你要灵活运用嘅呢、這个咩同步健康啊？ 系 唔系同步健康啊？ 唔系同步转移，同步特征转移效应， 同步特征 转移效应， 你要活学活用同埋灵活使用嘅， 系 即系譬如。你一定要话人哋唔好嘅，但系咧又要赞人哋好喎、 啊。 咁、嗯、你要衡量，究竟你几时用几多时间赞一个人？咁、嗯、你如果又调翻转头，你全部闹又会觉得你烦噶嘛？嗯、但你全部赞咧，亦都觉得你虚伪噶嘛？ 系啊系啊， 所以你要识得拣啊、 嗯， 即系你赞几多次。 可能你要讲翻一两次人哋嘅坏话，咁你先至觉得呢个人系立体 嘅，好中立 系 啊。 讲人坏话讲得好听啲得唔得啊？即系例如原本嗰个人系懒嘅，你就话、其实如果佢再勤力啲又仲正、 啊。哦，咁梗系好啦，呢、這个直头 有咩分别啫？ 系冇分别，听起上嚟好听啊嘛。 呢啲咪亲子百分百嗰啲嚟噶咯，就系话嗱，你要正面啲去讲佢嘅缺点出嚟。 啱啊，例如个仔唔肯做功课嘅，系咪？你做咩咁懒？你唔系喂？原来你再勤力啲咧，你真系可以攞一百分喎、 啊。系啊，其实暗瓦底就 系 话佢懒， 冇 错 啦， 系啦，系 啦，几受用你得个仔。 嗱，咁所以咧，其实呢一个 大人细路一样 嘅 啫， 都系可以搬翻屋企用。我一搬去边一度用都得嘅，即系呢个同步特征转移效应，即系只要话其实你一路讲紧嗰样嘢咧，听嗰人咧就会觉得嗰样嘢咧套埋落你身上。咁所以咧，最好都系多啲赞美，少啲批评。 系啊。 有黄言的轻盈， 今朝早又同大家讲下法文啦。Bisou bisou，如果你都认识法国朋友或者去过法国旅游，可能你都会经常听到呢一句说话。Bisou bisou，咁到底 bisou bisou 系点样解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Comme mon si my dear dream, I love me. Do you think? Let me see the power of your blooming youthfulness. Hope to see your secret. Bisu， Bisu 的中文其实是亲吻啊。不过大家不要想多了啊，并不是讲紧法式的湿吻。法国人打招呼的方式都挺特别的，他们喜欢用面颊碰面颊，然后用个嘴发出一声，就即是 Bisu 啦。女仔对女仔，女仔对男仔，长辈对细路仔，陌生人对陌生人，见面的时候都会这样做。这个礼仪普遍到好像我们同人讲 hello 一样。不讲你可能不知道，在法国不同的地方对于这种礼仪都有不同的规格的。例如在巴黎就在左边右边两边的面颊各擦一下。记住一定是左边先到右边。不过对于热情的法国南部人来讲就要锡三次了，要由右边开始锡起。啊，咁混乱，可能连法国人有时都会搞错的。如果你是游客又想跟住人家的礼仪，咁你记住总之一定要左右各锡一次了。啊，不过如果你是男士你就有特权了。Bisu 这个礼仪只需要对女士做的啫。除非那个是你的爸爸、长辈、亲人或者是小朋友，你就可以照用 Bisu 这个礼仪了。其实法国人真的很喜欢 Bisu 这个礼仪的。就算不需要真正见到面，好像现在盛行我们用社交平台沟通的年代，在通讯软件那里临拜拜之前，大家都喜欢讲一句 Bisu 或者是 Blind Bisu， 意思即是 Full of Kisses。哇，想返其实都几窝心啊。 奥运圣火在日本东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听完啲法文之后，令我谂起寻日有一场比赛，法国对中国乒乓球咧，哇、 哦 哦，真系好睇啊！即系大家嗰个较劲咧，非常之厉害啊！咁啊，唔系净系寻日有好波嘅，今日啊都有啲非常之正嘅赛事咧，咁啊又可以俾大家直击一下吓。 好啊！ 嗱，咁啊星期二，咁啊8月3日嘅时间啦，咁啊喺傍晚6:30。咁啊，女子乒乓球团体四强， oh. 香港会对住东道主日本， oh. 哇！呢场咧真系不得了啊，全城集气啊！唔该，呢场啊，一定要集气啦。好啦，跟住咧，另外就系、是都系6:34，咁你要开住两部电视先得啦，用埋平板吓。咁啊，有田径男子110米栏嘅初赛嚟嘅，咁香港选手陈仲文咧，咁啊亦都会喺呢个比赛嗰度亮相，咁、都系希望佢可以入到入去先啦，先入围啦，系咪？咁啊，呢两场嘅比赛咧，咁啊就同香港嘅朋友咧就有关嘅。咁如果你话喂，仲有冇其他比赛都好睇噶？咁啊想早啲、都有、咁啊喺中午12:40，篮球啦啊 ，O 都啱睇啊！西班牙对美国就系篮球嘅八强赛事嚟嘅。 哇，即系强者对碰喎、 啊！系啊，系咪谂住美国出硬线？你而家唔可以咁谂噶啦。 系咪谂住美国出硬局？系咪应该咁样谂？西班牙称高少少添啊！ 其实系啊， 啲球评价当然啦，你话即系讲到篮球啦，即系佢哋带咗好多年梦幻队啊，呢、這个普波域治教练咧、都有一种啊，即系球评家形容啊吓，喂，有一种黔驴技穷出现咗、究竟可唔可以带领一众球星咧，赢到咧呢个狂？牛啊，西班牙咧咁啊，拭目以待啦呢一个。 系啊，咁啊，狂牛除咗喺篮球出战之外咧，喂，另外一边想足球都出战。 系咩？ 咁啊，喺呢一个嘅男子足球四强嘅赛事啦，先讲咗下午4:00，香港时间4:00啊吓。咁啊日本队就晚上，咁啊呢一个咧就墨西哥对巴西，咁啊下午4:00嘅，咁啊有一场四强嘅赛事啦。咁啊四强有四队噶嘛，另外嗰队咧就是日本同埋呢个狂牛西班牙啦、 日 本对西班牙， 久保建英 系啦。咁啊呢场好紧要，咁啊。前兩日我哋都聽啊足球評述員咧阿 Ken 哥講，就係話久保建英喺西班牙踢啦，咁、但係又唔係話踢得特別咧受重用啦。 其實佢都好慘嘅，以為咧係、其實佢一個好有潛質嘅球員。 冇錯， 去到西班牙之後咧落咗班啦，跟住咧又要被逼咁樣要將佢人球咁樣踢嚟踢去咧、其實久保建英個信心都失咗好多。 係、咁初頭去巴塞，仲係日本天才球員咁去巴塞，即係、件事好夢幻嘅。咁真係阿 O 都講得啱啊，踢下踢下之後咧。 係佢俾人踢喎，人球咁踢嚟踢佢之後，搞到咧咁啊，而家即係叫信心啊爭咗啲啦。咁啊，佢可唔可以譬如帶領住日本隊？如果喺主場咧對翻西班牙嘅時候有翻啲好成績咧？我都幾肯定講，就係佢去到西班牙有另外一頁嘅新景象。 我聽阿小白嗰個環節咧，阿 Ken 哥都話佢基本上場場咧，即呢個奧運賽都有入波、 嗯。 其實久保建英都幾堅咯。 係啊，即係佢無論盤球啊，同埋佢喺即係嗰個成場比賽嘅視野咧， 係 真係睇得好通透。 係同埋有啲本土球員都踢得好好，好似文雪阿三尖分咧，又係即係當打嘅球員。 係啊係啊係啊， 可以睇睇呢一類嘅球員啦。 係啊，嗱咁啊，除咗咧有賽事之外啦，咁當然就睇埋呢個金牌榜。讲啦，咁啊，暂时咧29金啊，咁啊，中国咧，哇，好嘢，因为中国今年嘅金牌数目咧，其实已经超越咗咧，就上一届巴西诶里奥奥运嗰个嘅数目噶啦，系啦，咁啊，上一届咧就系26金嘅，咁啊，美国就20金啦，上届，咁啊，今届咧其实中国同埋美国都已经超越咗上一届嘅成绩嘅啦，中国就29金啊，暂时排第一啦，美国咧就系22金嘅，咁啊排第二，咁啊第三咧就系日本啦，日本咧就17金，咁啊日本今年咧今届其实个奥运咧曾经喺开奥运之前揚言啦，希望可以得到30金嘅，咁啊不過暫時嚟講就睇落去都會爭少少 嘅，人有目標係好嘅， 係啦，因為有幾個賽事咧，其實佢哋都有少少甩碌啦嚇，可能即係主場係有幫助，不過主場亦都係有更加大嘅壓力，咁嗰啲球員咧，啲運動員需要承受啊嚇，咁啊見到咧嗱，澳洲咧就喺第四位嘅，咁啊俄羅斯方面咧就第五啦，咁啊香港方面咧咁啊有1金。二銀嘅，咁啊暫時咧就32，係、啦。不過咧都睇到我哋仲有幾個嘅， 仲有好多機會㗎，我覺得係啊， 單車嘅項目啦， 先講今日嘅乒乓球， 係啦， 乒乓球已經一個機會啦，單車啦、海林啊、競輪啦、空手道啊，呢啲 空手道未打㗎嘛，係 未啊？咁所以呢啲都係機會嚟㗎嚇。咁一有香港嘅運動員比賽嘅時候咧，全城集氣， 冇錯， 俾多啲。 正能量 鼓励 系 啦，俾多啲支持正能量我哋嘅运动员啦。 系黐到实啦个电视机呢排真系。 梗系啦， 夜晚黑我冇嘢做都系打开电视机睇下。 大家 逐个台揿咯，逐个台揿睇奥运。 从来冇试过咁中意运动，其实就系一班好需要运动嘅人，睇一班好需要休息嘅人。 而家龙尾就喺云景台。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慢线有坏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咧，由于系慢线有坏车，龙尾喺丽晶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劳压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就挤塞，龙尾在牛头角下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在丽城花园。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而家龙尾就在马场。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青衣长环街由于有爆水管啦，去长辉路方向嘅慢线封闭，咁影响到枫树窝路回旋处一带咧就都好挤塞啊。同埋去青衣南桥方向啦，龙尾就喺枫树窝路近住绿油雅苑，清境路嘅车龙咧就近住青衣运动场。咁再重复多次啦，青衣嘅长环街由于有爆水管，去长辉路方向嘅慢线封咗，咁影响到枫树窝路一带咧就非常挤塞。咁同埋去青衣南桥方向，龙尾就喺枫树窝路近住绿油雅苑，清境路嘅车龙咧就近住青衣运动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四十年或以上嘅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嘅八成。第二阶段申请已经开始，合资格楼宇业主无论有冇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九点零七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个别发展啊，市场忧虑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同埋经济增长见顶啊，部分抵消咗企业业绩强劲嘅利好因素，道指早段系升噶，不过咧其后反覆回落啊，全日收报34,838点啊，跌咗97点，标普五百指数跌8点，纳斯达克指数都有得升，升8点啊吓，不过港股表现又系点咧？今个礼拜都是港股业绩期，每一份业绩每一张成绩表都影响港股的走势，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了。 不论在奥运会定是场地单车世界锦标赛，海林赛都是短距离焦点的项目，车手瞬间爆发的加速争夺首名的画面特别精彩。在现时国际赛事的海林赛都会按照着国际单车联会的赛例，每一场比赛由5至7名单车竞逐，车手出发之后就按抽签次序排一线跟随住领骑的电单车。电单车时速会由30公里去到时速50公里，并且3圈之后驶离赛道。车手随后就可以自由加速冲刺，争夺首名冲线。场地单车比赛源自于英国，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不过海林赛原来是由日本人发明的径轮演变而成的。1948年11月20日在小仓单车馆举办了史上第一场的径轮比赛，不过场地比赛并不是单纯运动赛事来的，而是单车赌博。发明径轮的目的就是透过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已经广受欢迎的单车赌博带来收入，发展单车事业，同时协助战后重建和复兴。这项运动不论起源是怎样，今日已经成为了我们香港牛下女车神争标的其中一个项目，我们当然一起集气撑香港队了。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就打咗电话俾阿罗小姐，你好啊 ，Miss Law。 早晨，早晨。 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特别嘅嘢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我想点首歌咧，林子祥嘅《新的汉子》，又点俾联合医院嘅主诊医生阿罗医生。 吓、罗医生，我点解点俾罗医生咧？佢系帮咗你好多，定系你觉得罗医生又救咗好多人咁样咧？ 帮咗好多，亦都救咗好多人，因为我自己我亲眼睇到嘅。 咩事咧？亲眼睇到咩事咧？ 佢对啲病人好好啊，好解释，好解释详尽啊，解释啲俾病。俾啲病人聽啊，點樣點樣點樣樣啊，咁樣。 你自己係咪都有俾阿羅醫生醫治過啊？ 係啊係啊，佢係我嘅主診醫生嚟㗎。 係，咁你覺得佢同你解釋嘅時候都有特別清晰啊？ 好有親切感啊，我覺得佢。 即係好似屋企人醫緊你咁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又嘘寒問暖啊，問下你肚仔有冇餓 啊？ 係嘛？都係好有耐性嘅醫生。 好有耐性嘅医生。 咁如果俾啲少少时间你同阿罗医生讲啲说话嘅话，你想同佢讲啲乜嘢呢？你就呢当我系罗医生。 而家开始啦，系嘛？ 请讲，请讲，请讲。 早晨啊，罗医生，我姓罗噶。多谢你啊，罗医生，感激你啊，罗医生。 我多谢所有的医护人员，亦都多谢我的屋企人对我的支持，多谢晒，多谢晒。 啊，冇啦。 冇啦，得啦，够啦。 哦，好啦，好啦，阿罗医生听到噶啦，好嘛？ 啊，好好，多谢晒 你 啊，多 谢晒你，拜拜。 成和败努力上先，人若有志，应该不怕迟。谁人在我未为意，成就靠真本事，做个真的汉子。我愿意全力干要干的事，谁用的衣扮成衣，行动算了，不必多砌词，迷人是这份情意，谁没有伤心往事，做个真的汉子，为要我说道理，豪杰也许本疯子，同做个血性男儿，沿途世家闯一次，强调靠我两手创动人故事，成败也不再有意，用我的真心真意，怀着斗志向竞争的圈里追，人生有特殊意。有特殊意， 你系好想唱歌定系好想点歌啊？ 唔系，我系好中意阿 我都知道，我都知道，你都跟住唱咗成大半首噶啦，已经 系啊，咁啊， 所以我顶唔顺就开麦咯，你明唔明啊？够啦，我净系想听林子祥唱咋， 我都想听1872388咁啊！如果你都想有一啲心碎嘅歌想点唱啊，咁当然有一啲祝福想送出去，或者啊嚟紧结婚周年纪念啊，或者咧呢个拍拖周年纪念啊，咁可以 sweet 一啲啊吓。 系啊，咁啊，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1872388等紧你哋嘅电话。 我相信人生有四季，春夏秋冬。不过每个人的四季长短不一样，如果正经历寒冬，无需忧虑，休息一下，继续向前冲。 梁荣忠，冲冲冲！ 青山日桥名字充满诗意，清秀外表掩盖不到对追求艺术炽热的心。正值走在潮流前端的年轻岁月，偏偏喜欢上没有跟住时代步伐的传统书法。这个朝早同佢倾下，当前卫遇上传统擦出嘅火花。 Hello， 大家好，我系青山日桥，系一个书法艺术家。 呢位年轻艺术家咧，就唔系净系我哋叫做可能喺舞台上见到嘅，系一个喺定定地见到嘅一个好文静的艺术家。我可以叫佢做一位书法家。今日好开心请嚟嘅就系阿日桥，青山日桥小姐嘅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 嗱，首先对呢个名字啊，青山日桥，我正话都同佢倾过，点样嚟嘅咧？呢个名 其实本身呢个名咧系经历咗两代啊、第一代咧就叫青山笔墨嘅，咁啊日桥就系我而家个名啦，咁就 keep 翻青山呢两样嘅字喺度、因为我自己本身好中意山啊，绿色呢一样嘢，我细细个嘅时候就。哇，觉得哇，点解嗰座山可以喺度咧，好似幅画咁样样。咁所以青山呢个字咧，对我嚟讲系有一种意义喺度。 嗯， 咁再加埋日桥就哇，好似好有画面咁样样。 咁即系抛下书包先啦，系咪青山笔墨千秋画，绿水无源万古琴？即系嚟自呢一个，所以有青山笔墨最初就 系啦， 就嚟自呢一个啊。 嗯， 咁啊，想问一下，譬如话。你一个咁年轻嘅女仔，点解会爱上咁传统嘅书法呢？ 唔年轻啊，而家 你系年轻，呢个唔好推搪呢个字，你仍系一个年轻人嚟嘅。 Okay. 但系点解会爱上书法咁传统嘅一个艺术呢？ 其实艺术咧，我自己觉得咧，反而系我觉得佢后生过我添啊，书法。 点解咁讲啊？虽然啊，即系大家会觉得哇，书法就系、是白纸黑字，跟住有啲可能甲骨文啊，有一啲可能睇唔明嘅一啲符号咁样样。但我成日觉得佢好似一个人啊，即系佢好生动，佢系一个好有故事嘅一样嘢嚟。咁我去接触佢或者我去书写佢嘅时候咧，我个脑会有好多想象嘅，我会觉得，诶，其实佢代表紧啲乜嘢嘢咧？佢系点样嚟嘅咧？我细细个好中意写字嘅，即系嗰种写字嘅程度系咧，人哋罚抄，我细个咧系直情抄一啲段落，即系可能抄啲诶，我觉得好靓嘅句子啊，抄一啲。 啊！我应该同你即系喺唔同嘅时空出现啊，应该早啲相识啊。我哋以前细个一罚咧，就系、是、一种痛苦嘅感觉，但系你有一种喜悦嘅心情。 但系细个咧嗰阵时，即系当然冇而家咁多娱乐啦。细个写字嘅时候咧，我会哇写完之后好有满足感噶，睇完成篇密麻麻咁样写咧，会有一种好似做咗好多嘢咁嘅感觉。所以细个中意写字，同埋。亦都即叫练下字啦，咁即虽然我唔系话啲字特别写得好靓，但系细个嗰阵时系会好欣赏我身边啲人，即一啲同学仔咯，佢哋写嗰啲字，我会发觉，我好记得咧，我隔篱台有个女仔写字咧，哇好靓，我有阵时咧系会特登去及下佢写字咧，又或者学下佢点样去写，即细个对于书写呢件事咧，系本身已经有个情意结喺度。咁再加上就再细个少少啦，即系头先嗰个年代系小学年代，再细啲嘅时候就都屋企人有影响到我，咁变咗写字就一路以嚟对我嚟讲好似一个娱乐一个兴趣咁样嘅，咁我再画画都会有，即系细个其实两样都有，总之我就鍾意揸住支笔喺张纸上面去，总之天马行空啦，系啦。 梁荣忠，冲冲冲！ 我写俾自己嘅一个字系是，是否嘅是。呢、這个字系想话俾我知，就系而家做乜嘢都好，做咗先，谂到就去做。 第一眼见到嘅事物带俾你嘅感觉系望而生厌，还是兴奋莫名？最直接嘅反应系咪最真实嘅情感？记唔记得第一次揸起支毛笔写第一个字嘅感觉系点样？ 记得喺、以前嗰啲日历咧，咪一日搣一页嗰啲咧。咁、我咧细个嗰阵时就反转嗰个日历嗰一页咧，咁就喺后边写字，仲写咩咧？写、个福字， 即系好似过年嘅时候写个福字咁样。 系啊，就系、是、写个福字。咁福字点讲啊？日日见到嘛，屋企嗰阵时黐咗个福字，由年初一黐到。12月31号，差唔多下年嘅年30先搣，咁日日都对住咁咪写咯。系啊，所以好多时我哋都由模仿开始，即系细个。咁呢样嘢其实就系一个最初萌芽嘅一个念头咯。 呢个就系你小时候即系最初攞起支毛笔，即系可能俾到一啲好奇妙或者好舒服心灵上嘅一啲嘅感觉俾你啊。但系当你大个嘅时候，成长旅程里边。你又同书法系完全冇关系，跟住到你读学科嘅时候，甚至乎你嘅工作完全同书法系零关 系。 系 啊， 咁点解最后你会放弃咗你之后做紧嘅一份工作，而去攞起支毛笔去继续你嘅旅程呢？ 其实以前睇就当然觉得冇关系，但系而家睇其实又有关系嘅。即虽然我以前读 marketing 啊，咁都做咗好长时间同 marketing 有关嘅嘢。但我而家做紧嘅嘢，其实就系点样运用可能 marketing 喺 art 方面去做我而家嘅嘢。咁而家其实亦都有一个学科叫 art marketing 嘅，就我后尾先知啦。咁我发觉，咦，同我而家做紧嘅嘢咁似嘅，咁样我先知道。其实有帮助嘅，即系帮我系更加之去识得点样去将我而家做紧嘅嘢去表达出嚟，又或者即系书法就撇除写字啊、练字啊嗰啲。嗰样功能性嘅嘢以外啦，其实而家我哋去学习书法好，或者学习任何门手艺好，陶瓷啊、瑜伽或者点样，我觉得都个性质好相似嘅。其实都系帮你去 balance 翻你嘅生活。 嗱，喺呢個叫做即係平衡我哋嘅生活咧。但係當其時以你喺marketing 上邊或者你嘅工作上邊、其實已經有一個好好嘅成績做咗出嚟。 嗯， 當其時你已經見到更加好嘅路向俾你行，但係你竟然選擇你喺嗰度停步，轉咗第二個方向。 嗯、 有咩驅使到你有呢份勇氣咧？ 我諗我細個嗰陣時已經覺得其實世界圓嘅，即係我今日停唔代表。我就在这里就完结了嘛，可能很多东西到最后都回到转头，回到原点那里开始。所以那刻我不觉得停了，即是 even 到我到现在我都还觉得我是延续我那时做的事情，不过用了另外一个方法去做，即是用另外是用艺术的方法去做 marketing 的事情。那反过来讲，我也都是用艺术的方式去做的 marketing。其实两样东西相通的，即是没有对立，亦都话冇话二拣一咁样样，两样嘢我都可以同时间去做。其实而家即可能大多数人都睇住我做嘅嘢，就系觉得早两日有人问我：，你平时系咪就喺屋企写下字嘅啫？即系你点样维生嘅？你咪 其实我都好好奇呢一样嘢。 就咁写字咧，就可以饱肚噶啦咁样。咁啊，即系呢样嘢其实都经常有人问我，咁但系如果系嘅，咁我都觉得几环保啊，系嘛，即系唔需要光合作用咁样。当然我做紧好多嘢啦，写字系大家可能眼见其中嘅小部分嘅嘢，背后做紧好多，譬如我有我嘅公司啦，咁而家亦都喺度酝酿紧一啲可能画廊啊，或者可能筹备紧一啲唔同类型嘅 project， 咁我自己嘅展览啦。可能我自己的书啦，或者可能一些我自己的跟文创有关的东西、慢慢其实是将写字这件事再去 expand 开去。那为什么 expand 呢？就是因为我以前做过 marketing、可能就在这一方面帮到我怎样去令到写字这件事是更加之有多些不同的可能性。 梁荣忠，冲冲冲。 我觉得书法是一条锁匙，一条帮我开一只门的锁匙。 观众，我有另一个问题想问的，但你现在可以收回。其实我想问，有没有后悔过当时的选择？ 没，为什么会后悔？ 可能现在就看得更加好，你的前景或者条路更加清晰。是 啊，是啊，而且我自己觉得人是，即是我自己尽量就不会给自己做后悔的决定了。就算真的后悔也好，那就坚持做下去咯。始终有一些位置你是一定学到一些东西的、即哪怕那样东西可能最终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但是它都一定带到一些东西给你的。再加上现在我觉得可以令到更多人去重新去关注书法这样东西，令到更多年轻一辈去接触书法，那其实是一件好事来的。 梁荣忠，冲冲冲。 传统前卫并不是站在对立面，只要有广阔的心，独特的见解，就可以将他们融汇合一。梁荣忠，冲冲冲，下星期继续青山日桥追求艺术的旅程。 是来面述书，然后拉出箭快破衣做了纸，然后天空便会有一片，让年月张开写满诗。谁来面述诗，然后剪出一串尾巴做了笔，然后疆土必会有一天可叫抑郁，便做随意。谁来描述爱，宁愿也是情人，谁来炫耀衰，豪迈也是自然，原来明白了要练美丽的字。枪刀剑会消失，唯有自己把握之不吗？树生面都比不上草书写我大志，然后画天意，难真轻早已知，时间似水怎记得，唯有用我热血着梦。万卷书爱地是一枯你之心的意思，用草书写我日子。 中三十一。 9:26，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新，早晨啊， 早晨 Kason， 喂，早晨啊，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哦， 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一下，唔该。 嗱，咁啊，琴日如果大家咧喺7:07嘅时候咧睇开呢一个医生与你关于肾石嘅话咧，咁啊继续啊追落去啦吓，咁啊究竟咧啲有阵时咧就话，肾结石啊，一阵整整下咧，喂，如果啲石咧落咗去尿道嗰度咧，就可能会出现男人最痛啊呢样嘢，咁所以要留意一下。咁啊另外啦，咁去到呢一个8:00咧，有大自然大不同意啊，咁题目就系风情万种啊，风咧就系蜜蜂嘅蜂啦咁样。原来香港咧都有咧几百种蜜蜂种类嘅，咁我哋成日见嚟见去咧都系认得，哇呢好大只，哇黑色嘅好毒咁样，即系好担心咁样。有啲又好可爱嘅，又觉得佢诶冇乜杀伤力咁样啊。咁其实呢唔同嘅蜂喺香港嘅嗰个生活方式啊，同埋个社会结构系点样嘅咧？咁样系有啲好勤力嘅，有啲系贼嚟嘅，即系去抢人哋嗰啲蜂蜜嘅咁样。咁大家就可以睇下啦。咁另外咧，就今晚咧就系、是去到呢个8:30咧，号手就位咧就去到第16集啊。夏绝咧同埋易子梦咧就回想翻第一次咧见到呢个导弹车嘅时候震撼、啊，亦都系咧因此而决定要当兵噶、啊。咁咧就跟住啦，去到呢一个咧。9:30啦，有东澳速递，东澳速递系啊，咁大家咧就如果你话经过一日之后咧，有好多赛事、啊，究竟边啲系好睇啊，边啲系值得你去重温啊，边啲系同香港啊嘅运动员有关嘅咧，咁你都可以喺咧东澳速递里边咧就见得到啦。咁去到呢一个咧就系10:00啊，历史2:30咧就有优生学。与恶的距离上集啊，咁、你哋两位咧，对于呢个优生学咧，有几多认识咧？ 我好似听过、哦，近排都好流行讲啊，呢个优生学就系话，即系优质嘅咧，就应该要培育啦，咁啊一啲劣质嘅咧，就可能就已经系删除咗啦，或者被流放啦，类似一个咁嘅说法，我唔知道自己有冇讲错啊，都系捡书嘅时候捡到。 系啦，咁其实咧优生学呢样嘢咧，基本上咧，即系其实你在大自然咧，就好多淘汰里边咧，都系优胜劣败啊，物竞天择咁样。咁、但系咧，有好多嘅即系啲政客啊、统治者咧，就希望自己嗰个国家强大咧，就唔想有咁多即系质素比较差嘅人民啦、啊，又或者系有即系天生有疾病啊。咁成為社會負擔咧，咁咪會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啊，例如咧就係、是、即係諗住強制絕育啦、啊等等啊，或者甚至乎去到呢一個咧，即係種族滅絕啊咁樣嗰類嘅嘢啦咁樣。咁但係咧，就有啲比較好似文明方啲嘅方法咧，就係、是、話鼓勵嗰啲大學生啊，生多啲啊，希望嗰啲咧即係國民質素好啲啊， 基因好啲啊， 係啦咁樣。咁咪再後啲咧，而家就話呢個咩基因編輯技術啊，咁、會唔會用錯方向咧？今晚就可以睇睇啊。 好啊，唔該曬 Kaso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已经达至清零超过50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强调，现在没有条件大幅度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因为外来仍然有不稳因素，例如外国变种病毒仍然肆虐，需要小心考虑。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重申仍然需要继续推高新冠疫苗接种率，至于接种率要达到什么水平才可以进一步放宽措施，他说希望任何放宽都会是安全，并以疫苗气泡为基础。

今朝我想讲有钱唔识使，消费券到手啦，你使咗未啊？呢句说话近呢一两日好多人同我讲，攞咗钱梗系要消费啦。唔单止系身边嘅亲朋戚友问你点使，唔同嘅商铺都话俾你听，不如嚟我嗰度使啊！所以最近朋友茶余饭后嘅话题就系到底边度可以用消费券。最初好似话呢度唔得，嗰度唔得，原来呢度可以，嗰度亦可以。有关呢啲资讯，只要问阿 O 或者 Kitty 崔杰彤，佢哋都可以话你知消费券可以点使。关于使钱，唔同年纪有唔同嘅处理方法。我身边几位拍档相对年轻，突然有钱当然要使啦。无论系使自己嗰份，还是好似林慧咁使咗隔篱嗰个嗰啲先，或者好似白元浩咁俾人使咗自己嗰份先，都系促进消费。好似我呢啲年纪，使钱嘅方法完全唔同。我问我阿妈啦。有钱啊，你想点使啊？阿妈嘅回答系：阿钟，有钱唔好乱咁使，储起佢啦，储起佢。我同阿妈讲：阿妈，呢啲钱唔储得噶，要使。阿妈话：你乱咁使钱就系大使噶啦。我继续同阿妈讲：啲钱系政府俾你使，唔系俾你储噶。呢啲钱唔使钱嘅，我讲完呢句，阿妈冇答我。我相信佢系喺度谂紧乜嘢叫做呢啲钱唔使钱。喺我哋惯常嘅认知里边，钱系实物，一张张或者一个个虚拟货币，对于上上一代嚟讲系好难解释嘅。我冇办法讲得明我阿妈，我就直接同佢讲。而家有人俾钱你使，你就使啦，唔使啲钱迟啲冇噶啦。阿妈话你使咗啲钱咪冇咯，你唔使咪喺度咯。唔系啊妈，就算唔使摆喺度，啲钱迟啲就冇噶啦。我阿妈都系讲翻嗰句，阿钟有钱储起佢啦。今次消费券嘅目的其实系想我哋使钱。并不是想我哋储钱，各大商铺嘅谂法系想你去佢铺头先使钱，所以会绞尽脑汁出尽法宝，务求希望自己铺头都可以用得到消费券。有咁多选择嘅时候，我应该将啲钱使去边呢？我又问我阿妈啦，阿妈嘅回答就话啦：阿钟，啲钱应使则使，有得使都唔好乱咁使。跟住到我唔出声。乜嘢叫做应使则使呢？无端端有人俾几千蚊你使，其实应该使喺一啲平时你唔会使钱嘅地方。你平时舍得使钱嘅地方，就算冇呢啲消费券，你都会使。即系话呢几千蚊应该可以乱咁使咯。咁究竟我应该应使则使，还是乱咁使呢？政府俾消费券系希望你有钱使，铺头希望啲钱你去佢铺头先好使。阿妈同我讲有钱唔好乱咁使，我望住呢啲睇唔到嘅钱，究竟应该点使呢？天啊，你教我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听说1999年是世界末日，到时候我们一定要结婚，并且有个孩子，在他还没做太多坏事之前，让上帝把他带进天堂，也许我们也能沾光。我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缺乏耐心，没什么事能让我满意。我唱歌醉人，这好像是天生的本领。我讨厌当明星，只希望引人注意。翻开娱乐版，慈善大表演，大家都来捐钱，这就是我们的贡献。我不喜欢政治，因为觉得充满阴险，关心社会，可社会沦陷，好，当然有好的一面。唯一相信爱情，渴望有个幸福家庭，可算命说我们的婚姻并不那么 么如意，说你到四十岁的时候会有外遇，这让我担心，真让人担心。我想找条出路，到底有没有出路？信佛， 信佛， 这有没有帮助？我试图接近幸福，可什么是幸福？我概念模糊， 模糊。 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我记得咧，之前阿欧成日话，喂，不如讲下嗰啲早餐食好啊，朝头早咁样。因为咧讲得太远啦，有时讲煮餸嗰啲咧，话今晚先有得食。 煮餸都唔远啦，你知唔知最远嘅距离系咩啊？ 最远系咩？ 讲甜品啦、啊，系好好难啊！你朝头早晨早流流。即系甜爷爷都算啦，另外即系如果你话甜品已经系去到即系咩炖蛋啊，或者即系 炖椰皇啊， 系难搞啲朝头早。 正啊！ 不过我觉得咧香港系少早餐铺嘅，我 系 好中意早餐铺嘅、 嗯。 意思咧佢就 系 开个上半昼嘅啫，跟住三四点佢就拉闸。 喂，其实呢个系我曾经嘅一个愿望嚟嘅、 啊， 即系如果你话即系唔计即系有无限金钱啦，即系我可以开一间铺头咧，我 系 想做煮早餐 嘅。系因为台湾同埋大陆都超多噶。佢哋真系净系做朝头早嘅， 系啊，我觉得好能够俾到一个开心嘅朝头早人， 系啊， 即系如果佢每一朝朝头早都系落嚟买早餐咧、啊，我觉得好似照顾紧佢嘅起居生活咁、啊， 同埋咧嗰种关系会好好咯， 系啊， 即系一定其实成日都会有啲财经书讲咧。最好啊，或者最便宜嘅一個增值自己同埋維系嘅方法就係朝頭早講早晨。 啊， 早晨咧呢兩個字咧係零成本嘅，對於一個人嚟講，但係咧早晨咧就往往幫你咧。日复日，年复年建立咗一种关系喺度啊，咁、所以即系我哋都多啲同听众朋友讲早晨咧，可能佢哋都觉得啊， 我 哋系 friend 嚟嘅、 啊， 因为可能一瞓醒，佢枕边人即系佢老公都唔同佢讲早晨， 或者未瞓醒， 系但系同佢讲早晨嗰系扭开心机呢个四眼仔就 系 阿 O 或者 Kitty 或者钟哥或者小白或者 Barbie 等等啦，唔再推演落去讲晒咁多个人啦，系一 阵 有 系 噏噏晒全个台啲主持人咁就唔好。好啦，咁啊早餐有啲乜嘢正嘢推介咧？ 系啦，喺我未开呢个早餐店之前咧，草定一啲早餐食谱先。 好 嗱，呢一个咧就系又系即系早餐都离不开嗰啲嘅材料噶啦，点样可以咧有少少心思或者一啲新意咧？首先咧，我哋将嗰啲蛋液咧就发匀佢啦，三隻蛋液就摆喺嗰个倒入个平底锅嗰度煎一煎啦。咁喺煎紧嘅时候咧，咁你个面系未凝固噶嘛，咁就放两块面包喺面，系、 哦、 啦，咁就黐住佢。咁、然之后咧，到嗰块蛋都凝固咗啦，你就反转个面，即系嗰个面包就向个锅底啦。咁、慢慢咧，慢火一路煎嘅时候，个面包咪会香香地、窿窿地咯。咁喺另一边咧，你就可以放上芝士啦。火腿啦，同埋你中意少少肉松又得，紫菜又得，即系早餐都系呢啲材料噶啦。咁然后咧就点样做咧？两边都凝固嘅时候咧，就可以将嗰个蛋咧就覆埋一齐、即系变相咧，其实成个咧就系一个蛋包住嘅三文治， 哦、 已经有埋个面包喺里边啦。 喂，呢个好似日本嗰啲咧快速。出門口嗰啲咧， 即 係食譜啊！即係有啲日本嗰啲上班族咧，朝頭早要 BJR 啊，跟住又要燙衫啊，你知佢哋好整齊噶嘛，著啲衫，即係啲時間用曬喺嗰啲地方咧。跟住咧，食飯咧就快速咁樣，即係整熟兩隻蛋，跟住包住佢啦，跟住就即刻將塊麵包擺落去，跟住叮一叮，跟住就即刻攞翻工嘅時候 on the way 食咗佢。 係啊，同埋咧，因為佢有個蛋咧，去到黏住塊麵包同埋其他材料咧，比起你平時就咁夾嗰啲三文治咧，其實係會。 食得方便啲啊，即唔会诶咬完一啖之后，其他嘢咧喺侧边就写晒出嚟啊咁样。最后咧，你中意即系浓味少少，可以加啲茄汁或者系沙律酱上面咧都得嘅。 如果你想食肉咧，就加几片嗰啲叫做 bacon 啊，即系嗰啲 烟肉啦， 系烟肉啦，咁啊多啲咬口啦。尤其是男士咧，朝头早咧点都要食少少肉类嘅咁样。 系啊，下次可以试下呢个另类嘅整三文治方法啦。 冇啊，冇问题啊。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先咧，听我哋讲啲三文治嗰啲咧， 你有冇听到阿 O 讲冇啊？ 我想讲冇问题啊， 我想话冇咩啊， 系冇问题啊， 系咪冇得食啊？下次整俾你食。 好啦，乖啦，乖啦，乖 啦。我细个咧，我阿妈真系成日整好得意嘅UFO 型嘅三文治俾我， 整飞碟， 整飞碟真系好好食。谂一谂咧，真系好耐冇食过。 系咪用嗰啲夹，即系嗰个夹住烘嗰啲啊？ 仲要咧，以前即系好 low tech 噶，咁就咁喺个厨房。喺度开火，开火跟住就攞嗰个飞碟夹住佢，咁啊而家当然又插电又剩嘅方便好多啦。以前我阿妈真系攞住个火咧喺个煤气炉上面咧，咪烧、嗯、烧完跟住就打翻开个飞碟，跟住一嚿嘢放喺我个碟上面咁样， 但系都唔会窿嘅。即系会窿啦， 会窿 窿少少窿边先好食啊嘛！嗰、那个年代，我哋食嗰啲叉烧都系追求有啲窿边 香口嘢， 真 系。咁啊，入边可以放好多唔同料嘅。咁啊，最中意就系午餐肉啦，午餐肉再加鸡蛋啊，咁啊放喺嗰个窿窿地嘅 UFO 嗰度，都已经觉得哇！呢、這个早餐就系我个仔都未食过，我都可以谂下整俾佢食喎。呢、這个 即系要整窿佢系咪意思系？ 整窿佢系啦，等佢吃得苦中苦啊嘛，系咪先？好啦。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咧，喺呢个网上嘅串流平台嗰度有一个嘅动画啦，唔系新嘢嚟嘅，不过都几特别，个题材几特别，咁佢咧就叫做 Doctor Stone， 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 我有听，但系我睇咗一集，我冇再 follow 啦。 系啦，点解你睇咗一集唔 follow 咧？觉得太小朋友。 我抛句英文先啊。Not my cup of tea。 咁可能因为嗱，佢本身喺画工啊各方面嘅题材咧，其实唔似系俾大人睇嘅。咁但系咧，我就发觉，咦，我睇过，我真系睇过一集，但我睇完一集之后，我发觉，咦，就吸引到我。 但系几受欢迎嘅，佢好似有第二季咯。 系啊，系啊，佢会整第二季啊。个原因系咩咧？佢嗱，成个古仔咧，佢就系讲话，喺个地球嗰度啦。突然之間發生咗啲事件，冇交代咩事嘅，咁啊有啲閃光，石石石石咁樣，跟住咧嗰啲閃光咧就見到閃光嘅人咧，全部變曬個石頭。好啦，咁變曬個石頭之後咧，咁啊啲人就冇啦，冇得再維生啦。有啲咧就可能變咗做石頭，就唔知有冇死到。好啦，咁跟住其中咧有一啲嘅嗰、那個主角咧，我哋當翻佢 Mr. Stone、Mr. Stone 先啦。咁佢咧就綠色頭髮嘅，啲頭髮向豎曬向上，比達咁樣嘅。咁佢咧就因為一啲機緣巧合嘅關係咧。佢就嗰個石化嘅情況咧，就喺佢身上面消失咗。咁但係發覺都已經係好多年之後嘅地球啦。咁文明咧都已經 消失咗， 消失咗啦。即係我哋而家呢個文明消失咗啦。咁佢一醒翻嘅時候就發覺，去到當其時又有一個未來世界嘅地球，但係望翻落去係一個原始嘅世界嚟嘅。所謂原始嘅世界，即係嗱，而家文明冇咗，不過啲草就生翻曬出嚟啦。可能啲估計啦，啲草咧就已經冚住咗我哋而家文明啦。咁所以咧喺佢見到個世界生活嘅人咧。虽然话就话以佢嘅角度嚟讲系未来人，不过咧佢哋生活嘅方式咧系原始人嘅方式嚟嘅，咁佢就好叻啦，带住一个饱读诗书嘅人嘅一个满腹战略嘅人咧，就去到想喺呢个新嘅世界嗰度生活啦咁样。咁佢咧有好多得意嘅嘢嘅，包括咧佢会制造武器啦，就系部落同部落之间嘅竞争啦。咁佢做每一件嘅武器嘅时候咧，即系例如我哋想做一个阿叉咁样啦。咁你就要先發明橡筋啦，跟住要可能你要鋸嗰個阿叉嗰個弧度要鋸得靚咧，你要發明一支鋸啦，係啦。咁佢咧就會從好多呢啲細眉細眼嘢上面咧就話俾大家聽，其實有好多嘢我哋可以自己 handmade 嘅，自己做嘅，而好多嘢落手落腳做咧，我哋真係做得到嘅。包括可能佢哋想做一部發電機嘅，咁發電機佢哋要做電池嘅，咁啊電池我哋儲住啲電噶嘛，咁佢成個過程入面咧。佢就包括咗好多化學嘅實驗啦， 有好多物理性嘅嘢啦。咁當然就人同人之間個故事劇情都有啦。咁就係好多人睇落嘅時候，發覺喂，原來個作者喺佢成個做呢一個故事嘅時候咧，佢完全係好認真嘅態度，因為佢所謂嘅化學嘅。叫做嗰啲 chemical reaction 叫咩？嗰啲化學反應咧，係真係依書直説咁樣講翻出嚟俾大家聽， 即係冇作假， 做得好好。 係啦，咁佢冇得作假噶嘛？呢啲咁啲人睇落嘅時候，就會覺得有啲咩啊？我又好似有嘢袋咗落袋。 今次真係學到好多嘢。 係啦，個古仔又得意嘅， 小朋友都啱睇 啊！聽你嘅訪問，我學到好多嘢喎。 係啦，咁我就睇佢個動畫，我就覺得，哇！真係有幾多嘢原來都可以。自己做嘅喎，同埋更加咧睇翻而家個我哋個世界，譬如我哋有 keyboard 啊，有電腦啊，咁你真係每一樣嘢咧，都係我哋人類文明嘅結晶嚟喎。例如 keyboard 入邊有電腦板，電腦板入邊有金屬，金屬入邊可能又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入邊，咁我個 keyboard 又有個膠喺度，咁你要整到呢啲 keyboard 嗰啲膠一粒粒啊喺曬度嘅話，你又要整個帽啊，整個帽又有間廠啊咁樣，咁整間廠又有啲乜嘢啊？咁你就會發覺，原來我哋而家咧，即係會反過嚟諗，就係珍惜翻而家我哋嗰個文明。就覺得原來我哋而家呢個真係好幸福嘅年代，好多嘢都已經有。即係回想翻起幾十年前，即係我都未出世嗰啲咧，其實啲人生活咧真係冇我哋而家咁幸福。咁你就變咗咧，可以藉住一套嘅動畫，咁啊令到自己覺得咧會更加愛呢個世界，同埋嗰個求知欲更加大。 係咁啊，又諗翻落去奧運會講啊，其實都係奧運會有好多項目咧都好原始嘅，譬如標槍啊、圓球啊， 昨晚都有睇到擲圓球。 係啊，呢啲其實 甩咗手嗰個係嘛？定係？ 我睇嗰陣時冇甩手，我就係聽到嗌到。不得之了、 即係當年奧運會都係呢啲叫做技能嘅較勁啦，以至一開始諗咧，其實標槍嗰啲咧，佢係諗住打獵用嘅，即係除咗鬥遠之外咧，其實諗住最緊要就係有飯開啊嘛，即係你標槍標得準啊，即係揼得夠遠。 射擊都 係 啦， 係啦。 咁你正話阿朱奇同講嗰個推圓球，以前都係我嚟掟炸彈噶嘛。 哦， 系咩？ 以前嗰啲炸弹即系一个铁球咁样，一个波有条药引喺上边啊嘛，就有咁远推咁远啊嘛。都系由以前嘅战士里边。 咁啊，真系要推得远啲嚟，如果系炸弹嘅话，有咁远有咁远，唔好炸到自己啊！呢个 即系你睇嗰啲古装，外国啲古装片都系咁一个铁波咁样噶嘛，嗰啲炸弹系。 哦，咁嗱，标枪啦，推圆球啦，都系有好多叫考究嘅嘢翻翻嚟嘅。咁所以你话，如果而家奥运都系啦，由头先阿欧都话，譬如一百米咁样，由第一届。奥运到而家都有嘅， 系啊， 咁亦都即系个历史性好长嘅呢个。 譬如我琴日睇摔跤咧，都系啊，我好似有文献记载底下咧，即系个主持人都话咧，已经有摔跤噶啦嘛。咁啊，即系讲紧嗰啲摔跤同摔角啊，好大分别啦。摔角就可能有啲戏剧元素啦。 摔跤系郭靖玩嗰啲啊嘛，系嘛？ 系啦系啦，好类似啊。即系总之膊头即系 摔角就筋肉人嘅， 推倒对方。 但我觉得好似我细个同我哥打交咁嘅， 嗰啲叫打 你嗰个就叫打交， 系啦。唔係摔跤， 摔跤、摔角、打跤幾樣嘢嚟嘅， 係啊， 有陣時睇奧運都學到好多嘢， 都係嘅， 都 係，都 有好多知識補完嘅。 射箭都好睇喎，睇下之後發覺，原來射箭好睇喎，即係支箭飛出，哦中咗啦咁樣。 咁大家可以繼續留意下啦。今日賽事都係非常之緊湊嘅。 六點幾嘅時候支持港隊啊，乒乓波啊， 一定會啊，一定會啊，大家大力啲，加油啊！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强过世间。 美国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提提你，阵间系10点钟新闻报道。